你话违反咗就要即系有法律嘅行动啊，要去检控佢哋系完全冇嘅，系冇嘅吓。另外咧，亦都冇惩罚嘅机制。佢嘅所谓嘅规管咧，可以讲系一种对制度嘅尊重啦吓。因为做得呢啲前特首啊、前司长、前局长咧，相信都系有志服务社会啦。咁既然政府設計咗一套平衡嘅制度，以釋公眾疑慮，相信每一位曾經擔任呢啲重要位置嘅人士咧，都會尊重呢個制度。 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繼續為華南帶嚟晴朗天氣，預測本港地區今日係天晴乾燥，吹和緩至到清勁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同埋乾燥。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65点，跌咗40点，成交金额189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3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09点，升咗2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46.2，跌咗2.4。友邦保險58.6跌咗6毫，友泰科技18.64升2.8，盈富基金29.25冇起跌，中國平安67.15係升咗1毫，中國人壽25.5升咗5仙。部分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英镑10.314，瑞士法郎7.925，澳元6.101，加元6.179，新西兰元5.456，欧元9.1763，每百日元对港元6.8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053。日经平均指数报21,724点，升27点。港金报11,940蚊，升咗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1.64美元，卖出1,281.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马鞍山西沙路近住西径村嘅意外咧，系仲未清理好嘅。咁而家来回方向咧，仍然都系车多。就系马鞍山去西沙路咧，马鞍山嘅西沙路啊，近住西径村咧就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来回方向车多嘅，经过朋友记得小心啦。至于咧，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咧，快线嘅障碍物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咧，快线。嘅障碍物就已经清理好，咁一带咧就交通好翻好多。提提大家一宗封路措施啦，因为受到路陷影响啊，铜锣湾怡和街去高士威道方向近住轩尼诗道咧，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就系受路陷影响，怡和街去高士威道方向近住轩尼诗道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啦，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喺港岛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挤塞，龙尾临时街多层停车场。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日都同你 Give me five。 原来唐三藏智叻嘅功夫系准备功夫， 几只马骝听住， 得一只马骝啫，师傅 一只 行山梗系要成班人去噶啦。悟空带地图、电话，沙僧带指南针、电筒，八戒带食物、食水， 仲要带眼睇路，唔好随便去山间度玩啊！ 成日认力，行山要量力而为，千祈唔好勉强啊！做足行山准备，畅游绿野天地。 女权运动唔单止系一场革命，仲系一个音乐类型。由 Leslie Gore 到 Pat Benatar， 再到 Katy Perry， 每一代都有歌手传扬女性自主嘅信息。Loretta Lynn 嘅一曲《The Pill》喺六七十年代已经大胆歌颂避孕嘅好处。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岁月回声，性别对决。 咩事啊？我而家喺边啊？ 2016年冬天压轴登场， 你出到呢个门口，咪当你赢咯。 真人真事改编，全城震撼。 你哋唔好行埋嚟啊！你哋想点啊？ 红灯着咗啦，游戏开始啦。 三大巨星倾力演出，七届金马桶影后桂花田。 呢盏新闻系我睇到先噶，你系边个啊？够胆同我抢？ 全球华人至尊独歌手曾志豪。 笑啊！你同我笑啊！我个烂 get 系咪咁唔好笑啊？吓！ 宇宙最强新演员黄耀祖。 三个钟，我都离开唔到呢个女人啦。 三个人，三支咪，广播界从此掀起风云。香港电台第二台荣誉出品，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全港热播。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仲争个节目名未讲啊？ 我啱冚住咗，原来我唔记得咗。 风骚快活人，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桂花田，早晨，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哇，今朝一翻嚟，阿祖同我讲啊，佢话争你同我撞车啊，件衫、 撞色啫，又未撞 到啊，真系。 首先估唔到豪仔竟然着粉红色咯， 我不嬲都喜欢嘅， 鲜粉红。 有边只系粉红？ 因为你个人太暗淡，喂，有啲可以浅色啲噶嘛。个、人暗淡，所以咧，同埋运仔唔系几好。 你做咩讲自己啊？ 我话你 越讲越阴功。头先医生见到你话你起唔到、啊， 真系好真。 唔系因为点解？点解医生会见到我哋话起唔到咧？ 我净系话我咋？ 系咩？ 系啊， 阴功啦，真系。 系因为指住我个章，跟住就话我。 佢话佢浅色， 系啦咁样， 起唔到， 系啦， 即系色啫。 系啦，我哋真系箍住啊李嘉仁医生嘅用字嘅，但系点解要解说少少嘅？ 系咯，因为我哋今朝早一翻到嚟咧，哇，几好啊！ 系啊， 就收到呢一个咧纪念小礼物。应该咁讲，每人都有一个身份嘅象征， 系或者有一个我 世界通行， 由细到大我都好希望咧，即系作为一个学生嘅时候咧，我就趴喺个街市嗰度攞个电筒去照啦，希望勇起码可以抽到张闪中闪啊！ 我就攞个1蚊就夹咯，想尝试 夹 系啦。 我真系有试过趴喺地下噶，反转个人咁样咧，望翻上去装翻上攞个电筒照噶。 睇下嗰张卡系边？ 下一张系咪闪卡咯？ 然后就恰前面个靓仔啦，让开到我抽啦，咁样真系。 我通常系俾人恰嗰个嚟。 抽三仔先，跟住到我啦。 系啊，闪卡啊嘛，我哋嗰个年代，无论讲龙珠啊定系 Yes 卡咧，全部都系哇！即系要去信和度炒卖噶。 2017年重现江湖， 系啊，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度重现江湖啊！ 即系你觉得自己个章系属于龙珠闪卡啊，定系玉女掌门人呢？ 玉女掌门， 你都系玉女嘅。 我咸丰面前 咧，呢 啲卡仔咧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咧系都有印过嘅。 哦， 那时啊， 见唔到我哋两个除咗爱之外，真系 好彩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即系你有冇炒卖过啊？咁你嗰 张那些年啊？ 点咧点咧点咧！ 我啊，仲系戴住个系做女嗰阵时，仲系戴住个铁线圆咕碌眼镜啊，兼且扎住两条孖辫。 好唔想，好唔想理解落去，因为你越讲越似蔡敬文而家个样咧。 我好想问下你，真系戴过一个铁线嘅圆咕碌眼镜框？铁线真系。 即系原即系咧，即系铁线框唔系胶框咯， 铁框。 我攞个铁线，我觉得系自己勾噶，即系个感觉。 而家有收嗰啲咧，真系用条铁线整嗰啲眼镜好鬼贵噶。 系啊系啊。 而家懒系又唔知太低又唔定乜鬼嗰啲咧。 旧时兴都咩事？ 系啊，即系嗰阵时你都已经拥有过呢啲 yes 卡咁样噶。 系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就系帮我哋印制嘅。 系冇错。咁啊，今年咧去到2017年啦。亦都如无意外，都系得呢个机构会帮你印嘅啫。 系， 绝对好难有人帮你印咋。 话晒我哋系三粒最闪亮嘅暗星啊，系咪暗星呢？ 你系咋？医生话你起唔到就我同阿天系噶。 但我哋要解释翻俾听众知点解起唔到。 我哋都似系人哋防骗嗰啲咧，嗰啲大肆派呢啲卡都似噶。 系，因为今朝一翻到嚟咧，我哋咧就揸住咗我哋呢一个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为我哋唔同嘅 DJ 咧就会准备咗一啲少少嘅心意卡，系咪叫心意卡啦？ 唔系呢个叫做星座心意。偶像闪卡 系啦，有偶像呢个字噶， 有。 我觉得电台唔会咁样玩我哋咯， 唔会，我哋自己 set 噶啫嘛， 好有趣噶。因为咧，除咗有我哋三个，每一张都系独立嘅，咁就有我哋三个个样，亦都有其他嘅 DJ 嘅时候，就佢哋个样之外咧，个背面咧就有我哋嘅星座喺度嘅，咁又有我哋嘅家庭小贴士啦，亦都有我哋每一个人咧讲翻啊，我哋呢个星座又代表啲乜嘢咁嘅。 老实，即系我哋呢个二台悄悄话里边咧。我都唔系好知道，其实你两位个星座系咩嚟嘅？ 吓，你估啊？而家我好难估噶，我 咩啊？ 唔系我开头未睇呢张卡，我唔知道你两个咩星座噶嘛？ 系啊， 因为十二星座里边，除咗金牛之外，冇一个星座咁大 size 对到阿田噶， 系咩？ 啲牛系好大嚿啊嘛，但系你又 只系牛大嚿啫。 系咯，你系咩星座噶？ 我系咩？白羊座。 哇，边得似啊？真系。 有边分唔似呢？又 白羊座、啊， 又关咩事咧？ 唔系好纯情啊！ 你睇紧咩？你睇紧边本写出嚟嘅星座书啊？ 但系唔系似你、啊，豪真系天蝎座、 啊。我系啊，梗系啦。 你个人真系好天蝎嘅，其实 点解？ 因为我有好多天蝎嘅朋友，你同佢哋似咯，爱恨好分明，冇中间嘅。 唔爱 你，如果唔中意嘅话咧，你真系被打入地狱。 同埋咧，你真系好 唔系啊！但我好爱你噶都。 坚巨蟹嘅真系。 咩巨蟹座噶？ 系啊。 巨蟹点样噶？ 顾家咯。 顾家辉 咯。 优柔寡断。 唔系啊，冇呢啲 喜好購物， 顧家唔系顧唔系優柔寡斷啊！ 嗰度有寫嘅，個人比較直接，感情豐富，偏好咧喺固定範疇裏面咧去表達，以得求保護同埋安全感。嗱，攞到我哋呢一張卡仔嘅話咧，你就可以睇得 到。即係求安全感同埋想要人保護嘅。 係啦，喂，但我哋依然都未講咧，點解啊？醫生話我起唔到啊？ 唔係你顏色 係啊，因為 係因為我哋攞咗簽名筆，咁跟住咧就諗住簽個名喺度送過俾醫生嘅。咁跟住咧就咧係啦，由於嗰張嗰支筆咧就喺個底色嗰度咧就比較淺色， 係啦，撞咗 色，淺色就淺色，所以就起唔到。 颜 色啦， 我真系好耐冇攞到呢一张卡咁样嘅 size 嘅物品咧。以前你有冇真系买呢啲 卡片都？ 我知，但因为印咗样咧，真系嗱，即系回忆一下以前嗰个明星相年代咧。 我即刻谂起， 你有摆过边张摆喺银包度嘅？ 银包又真系冇喎。 喂，以前一定系摆银包先有噶嘛？ 我直情有一本咧，好似嗰啲咧， 集邮簿， 集邮簿嗰啲咧，咁样寄插晒喺入边度咧，跟住咧就同同学仔一齐分享嘅又。 系啊，我嗰阵时咧，我唔系摆真人噶。摆卡通噶， 哦， 嗰时卡通都有出呢啲明星相噶嘛，有噶， 好多噶， 好多噶， 好炒卖噶嗰啲， 嗰阵时咧，我最中意，但系我唔系嗰啲闪卡嚟噶，我真系去信和嗰度或者喺嗰啲文具店咧，佢会挂到一张张咧，佢当系真人咁卖，咁其实谂翻件事有啲变态啊嘛，你买咗个卡通翻去咧， 即系你买咗龙珠喺度嘛， 嗰时我买咗，我唔买龙珠，我细细个已经系知道咧，我系中意啲美丽嘅少女噶啦， 美少女战士， 冇美少女嗰啲就太过唔 好笑啦，女王啊， 你应该中意飘零烟嗰啲， 我中意。系橙路 哦 ，Orange Road 系啊，呢个好多男仔都中意啊。 阿袁嗰张相，哇，真系嗰时当个女朋友，知唔知啊？我买咗好多张唔同佢嘅样嘅，又着水手服啦。 讲真啦，你唔当佢系女朋友，你边度有张女朋友相摆喺个银包度啊？ 细路系咁啊嘛，你冇挤过嘅， 我冇啊。 有冇挤过张国荣啊、谭咏麟啊？ 我贴晒屋企埲墙， 成龙啊嗰啲啊， 我贴晒屋企埲墙。 佢应该嗰阵时咧，佢十岁有男友噶啦，嗰阵时有好多货噶嘛，系摆男朋友相噶啦，应该。 你有冇挤过啊？ 冇， 系啊， 我买自己啲相啊，好惨仲惨，呢个真系 你做乜摆自己啲相啊？ 我自恋，佢细细个自恋嘅呢个黄耀祖， 系啊，佢蟹座系咁嘅咩？ 唔系啊，冇相可以摆啊， 咁 样 你唔会买？ 我摆啲最好嘅朋友嗰啲嘅，系啊。 其实点解你话？ 銀包會擺其他人嘅相，我都唔好明。 唔係擺其他人嘅相冇問題嘅，但係唔係擺嗰啲即係伴侶啊、摯愛啊，冇理由擺隔離班小強張相喺度，咁嚇都嚇死佢喎！真係 好慘啊！晨早流流呢個秋天， 我 覺得好直啊！ 可唔可以問下我哋唔出聲個蔡敬文，你有冇試過買呢啲明星相㗎？ 有冇啊？ 有冇啊？ 有冇啊？ 佢唔出聲，有佢唔出聲啦。 冇 噶，真系冇噶。 我一千零一张仲要烫金嘅系隔篱个男同学送俾我黎瑞恩，我记得。 我以为你隔篱个男 仲要系， 我以为你隔篱个同学系黎瑞恩。 你个年代有冇咁新啊？ 好珍贵噶， 咁快系黎瑞恩嘅咩？你已经系， 佢系嗰个年代噶啦， 系咩？ 系你唔好系，你都系噶。 我都系啊， 欣好似大个啲先系噶， 你话 系啊？嗱，所以如果你想重拾呢摆银包嗰啲咁样嘅明星相嘅时间咧。系咪留意咗我啲节目就有噶啦？ 冇错啊，加多一点爱同心一家亲啊，为我哋嘅二台 DJ 咧准备咗唔同嘅心意卡。如果你都想拥有嘅话咧，就要记住留意住风骚快活人啦、啊。 依家系咁，咦都影张相摆上去啦。 好啊，等你哋恨下系嘛？ 净系影背脊， 我背咗好多资料噶都。 今日一翻嚟，觉得嗰个秋意浓到巴得咁了啊，所以忍唔住都觉得要播下苏永康呢一只。 要巴哩巴巴巴系嘛？ 系啊，没有季节的火花。 悄悄半躺下，秋意罢，延续那串思念在炎夏。曾热炽了我的梦，人突然被你带动，但自然地消挂，像失控。浓情燃烧滚身边的季节，似高温的炎夏。寒夜里散步，感觉潇洒，能共你不分街中三心拥抱，一宵竟无话，是你火般的吻来代替讲话。无深秋，无冬季，只记热恋一个夏，来让我永远火热可以吧。寒风中亦温暖，跟我热恋一世吗？明白爱里有生命，有火花，情话远远听不尽，给我吧，燃亮每个黑夜，可以吗？怀内有你靠倚着，陪淡云正躺于他，人没愁没眼泪没牵挂，浓情燃烧喷身边的季节，似高温的炎夏。寒夜里散步，感觉潇洒，能共你不分街中三心拥抱，一宵竟无话，是你火般的吻来代替讲话。无深秋，无冬季，只记热恋一个夏，来让我永远火热可以吧。寒风中亦温暖，跟我热恋一世吗？明白爱里有生命，有火花。浓情燃烧喷身边的季节，似高温的炎夏。寒夜里散步，感觉潇洒，能共你不分街中三心拥抱，一宵竟无话，是你火般的吻来代替讲话。无深秋，无冬季，只记热恋一个夏，来让我永远火热可以吧。寒风中亦温暖，跟我热恋一世吗？明白爱里有生命，有火花。无深秋，无冬季，只记热恋一个夏，来让我永远火热可以吧。寒风中亦温暖，跟我热恋一世吗？明白爱里有生命，有火花。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话说咧，我哋听日礼拜三咧，其实我哋嗰个风骚私房菜咧，我哋就会出动咧，就又去煮嘢食啦。咁兼且咧，我哋今次咧，即系都要吓掟下啲餸啊嘛。其实我每次都要掟下啲餸喺街市度啦。 每次都我 哋 去掟啲餸啊嘛， 每次都系黄耀祖、桂花田去掟啲餸。 啲同事好计较嘅，真系我啲听众听得出咧，真系我做节目好辛苦啊，成日都俾人喺度 唔好做咯，咁走啦。 两次都， 所以我每次都唔去，我咪唔去买咯，我咪唔去买餸咯。但系 仲有多一个嘅，三个都有份。我讲紧嘅系黄耀祖、桂花田同埋蔡景华，系啦，系帮我哋好多手。 嗱，但系如果听日咧？我好愿意去街市买餸。 点解要折啊？ 唔系唔系， 你有呢样嘢咩？ 唔系，如果去嗰个街市系，我真系好想试下啊嘛。 你有冇先？ 我冇啊。 唔系咯，咁你去嗰度做咩啊？ 申请下都，咪睇下咩环境啊嘛。 其实几型嘅，其实都。 我想睇下究竟。 我唔明点解会喺嗰、那个即系个街市嗰度首当其冲系做第一个试用咯 嗱，冇啊，即系平时开街市啲朋友咧，嗱，我唔知而家咧系咪仲有呢个所谓尴尬嘅情况咧，就系当你去到某一啲摊档嘅时候咧， uh-huh? 你唔系几想佢找钱俾你啊？ 我都有。 嗱，即系我嘅记忆当然停留喺好细个嘅时候咧，我好记得嘅，凡系去鱼档啦，同埋去即系有阵时系嗰啲肉档都会有少少 噶。 系噶。你唔系几想佢找翻钱咧？ 你总之永远咧喺肉档咧， 因为佢真系好立噶。 我记得我嗰阵时 好湿又好系啦。 我妈咪一定会系咁嘅，同妈咪去买餸嗰阵时咧，如果要唱大纸，即系将100蚊纸要打散嘅话咧，一定会喺鱼档之前度打散，就唔使攞咁多湿滴滴嘅纸币咯。 跟住咧就会睄定咧，鱼档里面咧，譬如我要买条鱼30蚊，我睇下银包有冇30蚊先，尽量我都唔俾大子佢找噶啦。 系啊，嗱咁啊，即系如果你咧都曾经俾呢啲所谓即系找族嘅烦恼，即系吓吓亲你只手嘅话咧，咁而家香港咧竟然出现咗， 系 即系第一个嗱，佢真系坚坚系第一个无现金街市。 系啦，咩叫无现金街市咧？咁啊，即系都八达都啦。 佢又唔系喎， 系 咯， 佢又唔系 喎，多咗一个喎，呢个咧即系讲真，内地系用多啲嘅，但系呢个都即系杀到嚟香港啦吓。 系啊，嗱，而家咧佢就话啦，用咗呢一个咧支付宝啊，即系都要讲一次俾大家听咧，用咗呢个系统咧，嗱，佢应该都系即系搞推广啦。咁呢个支付宝咧，佢就咧同咧而家等于系领汇，就应该领展，再由领展打横伸出去嘅嗰啲外判街市咧，其实其中一间啦，就喺 深茂坪嘅其中一个街市啦。 佢话呢个观塘，佢系咪即系嗰啲 friend 啊？系啊，系啊， 观塘呢个咧，哇呢个街市名咁型嘅喂，好似唱卡拉 OK 咁样嘅。 唔系，我觉得佢特登系之前加多咗，等佢型啲、潮啲嘅啫，系咪 ？MC Box 系啊，即系宝达街市。 系啊，系。 咁其实边个名先系嗰条街市 ？MC Box 宝达市场。 宝达街市。 唔系，我谂嗰啲咧喺入边做嘢嘅都会讲，我喺宝达做嘢咯，都系讲呢两个中文词咯。 咩咧 ？MC Box 真系 Yo 咯，真系。 一个新地方咁啊。 MC Jean 啲 friend 嚟嘅。 一百万问题啊 ！MC Box 喺边度？ 系啊。咁佢就话会喺呢一个街市度咧，就引入呢个支付佬啊，成为香港第一个咧无现金街市。嗱，我想问一下啦，个意思系咪真系话 全线都唔收钱咧？ 我里边唔用得 cash， 唔系咯？我估用得嘅，俾多一个你哋可以 缴 费嘅一个选择。 系咯，系咪俾多一个咋？ 应该系俾多一个系嘛？如果唔系住喺嗰头嗰啲公公婆婆，即系未必有支付佬 嘅。我心谂我就玩自己嘅啫。如果譬如嗰条村。并不是系一个咁多， 唔系，但系叫得无现金嘅嗱，譬如你而家你去超市买嘢，你唔会叫无现金噶嘛，佢都收八达通噶， 系啊， 但系佢唔叫得无现金嘅，佢而家呢个似乎真系等于你停车场。真系无现金停车场嚟噶嘛？而家你出去 do 咧，你冇得就咁俾张廿蚊佢噶嘛？ 嗱，咁佢咁讲， 佢真系佢系咁写喎，我系用支付佬噶。 目前就咁，佢文章咁写啦。咁但系佢目前咧个街市咧有50个商户咧系用呢个系统嘅，无需支付任何嘅交易服务费。3个月之后咧就会再商讨下呢个交易嘅费用系点啦。咁佢话 嗰个就佢啲商户要俾钱啫。 系啦系啦， 即系要唔要俾钱嗰度？ 佢话不过咧就街市。只买餸用现金就肯定是大多数人啦。 哦，即其实佢俾多个选择， 多个选择嘅，即系我谂又未到一刀切嘅。 唔系咯，吓死我，写住无现金。 点可能？即系公公婆婆，我做咩唔收钱？我点买餸啊？ 真系买唔到嘢嘅，你攞部手机嘟一嘟。 同埋啲公公婆婆，佢点会拿住个手机通街行嘅啫？ 都未必有，佢个手机都未必可以有嗰个。 可能佢淨係放大縮細嗰個， 佢用長者機嚟㗎嘛，真係 邊有得下載啫，係咪先？ 都係喎，佢而家就話引入先咁樣，但佢話咧 做宣傳咯，多啲就 係啊。喂，但係頭先阿祖都問得啱，咁點解唔係用八達窿先？ 係喎，我又唔明。 即係香港主流肯定係八達窿啦。 但係會唔會其實而家有一啲嘅街市真係可以問下我哋嘅聽眾啊嚇，有一啲嘅檔鋪頭咧已經係可以用八達窿㗎。 定係真係 要問阿田喎？你 講緊街市啊？ 街市咯，應該有㗎，好似 可以用百度窿。 嗱咁樣嘅，即係譬如佢唔係啲菜檔、魚檔、肉檔嗰啲咧，就我暫時冇見到嚇。譬如喺街市裏面一啲食肆就一定有咯。 O K， 係啦，即係譬如一啲賣、 街市嘅食肆就 有嘅， 係 啦， 係啊。 咁但係就菜檔、魚檔、肉檔、雞檔，我都暫時未見到有嘅。 但係佢就話咧，用街市嚟做呢個無現金支付咧，佢覺得係好適合啊。 新嘗試， 唔係除咗新嘗試，佢話咧最啱啊，因為咧佢話街市用嗰啲錢咧都係小額錢債嚟㗎，即係佢話咧，即係係真係屬於小額啦， 幾蚊幾蚊係嘛？ 幾蚊幾蚊咁，所以唔係即係你唔使驚話，哇！我係咪一個過數要過五百幾蚊啊？佢話反而用呢個咧細細地嘅錢嚟過係比較容易，即係又容易找足。又多 找 族，系啦，即系多呢啲细子咧，所以其实就免咗找族嗰个烦恼啦。 我觉得都好啊，点样多过一个方法俾大家去俾钱啦。但系咧，通常咧，我去街市买餸嗰阵时咧，就是、我洗大饼嘅时间嚟嘅，真系。 系啊， 嗰啲省银咧，你就攞晒出去用咁样咧，即系袋住就用晒佢。 系啊， 咁啊，大家如果你谂下，连街市咧都冇得洗大饼嘅话咧，呢啲大饼几时洗咧？即系越嚟越难有得洗。 等个散纸车嚟啦。 系啊，惨噶啦。咁啊，大家嗱，不过如果你想即系有兴趣试下嘅，你咪喺嗰度玩咯。咁同埋咧，佢话呢条街市仲会咩都会有街市 DJ 啊，真系同你打碟，租租租租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而家黄思娴报嘅新闻。终审法院批准双学三子之中的黄之锋和罗冠聪保释外出等候上诉，至于周永康未有申请保释，法院下个月7号处理三人的上诉申请。因为闯入政府总部东翼前地案，经过刑期复核之后改判监禁的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较早时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律政司较早时透露，黄之锋以案件涉及实质和严重的不公平情况为理据，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前行政长官曾荫权被控行政长官接受利益罪的案件，预计今日先由控方开始结案陈词，之后到辩方结案陈词。法庭预计下个星期二和星期三由法官引导陪审团，之后陪审团开始退庭商议裁决。曾荫权夫妇朝早抵达高等法院，曾荫权的弟弟曾荫培和曾荫全以及妹妹曾景璇都有到庭。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税务新方向高峰会昨日开会讨论落实降低利得税的建议，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下个月至到年底前会建议提交，会将建议提交立法会审议，目标在下个课税年度生效。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又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今日会向立法会介绍在职家庭津贴计划，下个月亦都会再向福利事务委员会介绍，并且听取意见，争取在明年四月开始执行。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话，反腐工作唔会因为中纪委换届嘅人事变动而有变化。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喺十九大报告已经强调，中央巩固同埋夺取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嘅决心坚如磐石，措施会继续，冇必要担心。同黄奇山在同一代表团的湖南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部长黄兰香不愿意透露黄奇山是否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名单上，强调无论是哪一个担任中纪委书记，都会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之下工作。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07点，升咗一点。28307点，升咗一点。成交金额29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3点，升咗三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07点，升咗一点。跟着部分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346.8跌了个8，中国平安67.45升4毫，友邦保险58.6跌了6毫，融创中国41.9升个6，优泰科技18.5升1毫4，中国人寿25.55升了1毫。盈富基金29.2是跌了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2，日元113.36，瑞士法郎0.985，澳元0.782，加元1.263，新西兰元0.696，人民币6.63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76。日经平均指数报21733点，升36点。港金报11940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1.56美元，卖出1282.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啊，七贤道北去油麻地方向啦，近住佛光街桥底二三线咧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新柳街噶，就系、是、七贤道北去油麻地方向啦，近住佛光街桥底二三线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柳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咁东九龙走廊过海咁受佛光街桥底嘅交通意外影响，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都系比较挤塞，龙尾喺国际金融中心。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都系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象鼻山路象山村行人桥沙田啦、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边度都有晨光。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我哋要远离斜坡。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明白晒。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头火势，今朝早拿住呢张闪卡，有自己嘅样嘅闪卡，唔知佢会唔会拎翻屋企俾佢个仔去望下？再问下咩咧？问下爸爸靓唔靓仔，爸爸靓唔靓仔，仲有问埋哥哥啦，阿黄耀祖哥哥同埋桂花田姐姐，究竟佢靓唔靓仔，靓唔靓女？睇下阿仔点样拣，边张最靓仔，边个最靓女咧吓？我哋有请闪卡里面有靓仔，我赞咗你噶啦吓，有靓仔曾志雄。 其实如果你讲嗰啲系事实咧，嗰啲唔叫赞噶，嗰啲只不过系即系中肯、如实、老实咁解嘅啫。咁所以我系唔需要赞翻嚟嘅，同埋我唔会攞呢啲闪卡翻去吓阿 B 咯，系咪？啊不，唔系，我万圣节就嚟到咯，系可以时候吓下佢啦。唔系啊，你明唔明啊？突然间见到爸爸咧变咗张卡度咧，阿 B 会惊噶嘛？哦，我万圣节都可以考虑下，我哋可以将佢摆喺南瓜上面咧，都可以咁好靓嘅装饰品嚟嘅。阿 B， 你等一等啦。土地供应问题咧，可以话全球都会面对噶啦吓，咁啊，即系外国都唔例外啊。你以为咧，即系呢一个吓外国地大物博咧，都唔系噶，佢都会有咧，即系唔够位住嘅地方嘅。咁啊，话说咧，澳洲悉尼咧，即系好多香港人都好中意去呢啲地方啦。咁啊，有一个咧，即系女子，咁咧佢就喺租房网度咧，就同大家讲话，喂，我出租啊。有房出租，咁啊好平，而仲要咧话俾你听咧，系以一个咧即系$55澳币啊，即系300几蚊港纸咧，就每晚咧就会出租佢间即系房咧俾啲人嚟住噶。讲到明咧就舒适啦，又有厨房啊，又有洗电啊，又有嗰啲免费 WiFi 啊，仲话保证系双人床褥啊咁样啦，咁啊仲有凉冲添，哇！咁啊其实应该算几抵噶咯，好多人都话喂300几蚊咧真系唔算贵啦，咁样咁啊谂住去睇啦，点知睇清楚。然后发现，咦喂，唔对路，原来咧佢系喺即系个屋里边咧，喺个客厅嗰度就搭咗个帐幕，即系大家露营瞓嗰啲帐幕。咁其实即系室内露营，咁然后就收你300几银。咁咧有啲人就话啦，系咪咁贵啊？好似好唔抵。嗱，你知唔知究竟室内露营受唔受欢迎咧？我可以话俾你听。原来系大受欢迎嘅，有啲网友咧，即系开头就谂住俾负评佢啦，就话喂唔掂啊，原来我唔系瞓房嘅咩，唔系瞓床嘅咩，露营咯，瞓帐幕，大佬你收我300几银，你唔租大把人租啊！原来咧，佢话而家咧，即系起码已经咧，即系放咗咁多日啦吓，佢有20几个人咧，已经系住过咧佢呢一个帐幕噶啦，仲要啲人住完之后咧就话哇正啊！好舒服啊！佢话呢个帐篷咧满足咗自己一切嘅需求啊，又平啦，又舒适啦，又温暖啦，咁样同埋咧，即系又有新鲜感啦，咁样咁啊，所以咧，即系几乎咧都属于系一个帐篷难求啊，咁样咁咧呢个女子咧，原来咧佢就系即系北京人嚟嘅，咁佢就话喂，其实我都即系明买咯，讲到唔系个帐篷嚟噶咯，咁啊其实冇问题噶，即系你哋中意咪嚟住咯，咁样。点解豪仔讲呢单新闻呢？因为我都住过啊，我就唔系住到去澳洲悉尼嗰度，唔系亦都唔系住呢啲即系叫做共享经济嗰啲嘅咩 A&B 嗰啲咧，系嗰次我同咧即系老婆仔咧就翻去即系去台湾度玩嘅时候咧，我咪话想住啲亲子房嘅，咁佢亲子房里边咧，佢点样可以营造嗰个亲子气氛咧？佢咁样嘅，佢真系喺间房度，然后咧就 set 咗咧，即系有一张正常嘅双人床啦，同埋。一个帐幕咯，咁个帐幕咧，喂，其实你三仔乸逼入去咧 ，OK 噶啦，阿天同阿华逼少少啦吓，咁啊个 size 唔错噶，咁同埋咧，佢唔系真系硬框框咧瞓喺地板度噶，佢真系铺咗张咧，其实摆咗喺你床上边嗰张床褥，佢就摆喺度做呢一个咧，即系地毡咁样咧。好舒服嘅，你喺度碌嚟碌去咧，打关斗咧，即系做任何激烈嘅活动咧，都唔会太激烈噶，系唔错噶，同埋感觉咧系，即系你温暖啊，嗱，因为佢比起你瞓张床咧，可能系更加过瘾嘅，因为拉咗帐幕啦，咁其实咧即系里边就即系黑掹掹咁样咧，又挡下啲风啦，最紧要咧就系、是，喂，佢俾到你一种安全嘅冒险感觉啊。平时你住帐篷咧就喺野外噶嘛，即系人在野咧，随时有只熊嚟袭击你噶嘛。咁但系咧，即系你又想试，但系呢啲又怕痕，又身痕，又想试咧。 喺呢啲房间所谓室内露营咧，真系冇得输啊！你谂下，你想屙鼠鼠嘅话咧，唔系对住个荒山野岭，你行出去开个洗手间道门，你想冲凉咧又唔使自己咧煲水，你直情喺里边有个浴室，你要食嘢咧打开个雪柜有嘢食，但系你又可以匿翻埋个帐篷里边咧，所以我明白啊，即系点解咧佢都会即系咁受欢迎啊吓！当然啦，你话你始终即系都唔系一间睡房里边，你系喺个客厅啫，但系你匿埋喺个帐篷度。鬼知咩？所以咧，而家即系当你觉得地方唔系好见使嘅时候咧，唔知香港会唔会迟早连个厅都劏埋出嚟咧？就用呢一招啦，睡房爆满可以瞓厅，不过有帐幕。信我，如果你咁样劏嘅话咧，可以收贵啲添啊，因为你真系可以有一个咧私人嘅帐篷、私人嘅睡房，你又真系豪华选择啊！风头火势拿早，得闲你都可以试下喺屋企度咧，你屋企够大啊嘛，你都可以咧即系 set 翻几个呢啲 camp site 咁样咧，可以搞萤火会啦，又可以咧即系当系背澳咁样出租俾好多人咧，真系瞓帐篷咧，真系确系一流噶。再唔系嘅，你自己同隔篱嗰个喺里边浪漫一番，都倍添啲情趣啊！我哋有请黄耀祖。 如果咧，我真系屋企咁样做嘅话咧，我谂第一个反对嘅人咧，一定系桂花田啊。点解咧？佢一定会咁样同我讲噶。吓、啊，如果你屋企够大啊，可以摆几个帐幕嘅话，你梗系摆多几张麻雀台啦。我成日都可以嚟呢度打牌啊嘛，系咪啊？ 你喺个帐篷里边开台啊嘛。 哇，咁黑啊！以前我哋西炸糊、啊， 咁、啊、我咪可以嚟打咯。 诶、欸，系啊，欢迎啊，欢迎啊！潮流咧就兴讲共享啊，即系我哋一个节目里面度咧都会讲过，尤其是内地啦，前阵子连共享旅游啊都出现过嘅话，所以今日咧阿祖讲嘅呢一个题目，共享猫咪咧，你都应该觉得啊唔会有啲咩咁特别啊吓，佢哋咩都共享噶啦。啊，今次咧发生喺边度咧？就发生喺深圳呢一个地方嘅。话说有一个咧猫嘅平台啦，就喺度讲啦，佢就话咧就知道咧，其实有好多猫友啊，佢哋都有好多需要。可能有阵时咧又未试过养猫啦，又唔知道自己适唔适合养猫等等啦，所以咧就推出咗共享猫咪嘅服务，每日咧就将啲猫咪咧就租出去嘅，嗱最平讲紧嘅咧就系$47一日，而每一次租咧就要最少租一个月噶，即系讲紧咧一只猫一个月帮呢一个网站啦赚嘅钱咧系成$1,200+嘅港纸，嗱佢讲得好好听噶，满足晒咧部分猫友嘅需要啦，仲话发现如果有客人咧系会虐待啲猫嘅话咧，佢哋系唔会咧退翻啲按金俾人噶。讲就讲到好似好美丽咁样啦，但系同时间有好多人咧就不停就闹佢哋啦，就话啦，其实啊点样可以将啲猫啊攞嚟共享嘅咧？因为咁样咧系绝对唔尊重生命嘅，因为猫咧佢哋嘅环境意识好强嘅，一定要好熟习嗰个地方。如果去咗啲陌生嘅地方嘅话咧，其实啲猫咧系会觉得好敏感啦，甚至系觉得好惊、好惶恐咁样嘅。出租猫咪咧，其实对佢哋嚟讲咧系有好大嘅伤害。如果真系有猫友，你哋好中意猫，好有呢个需要啦，其实都有好多猫 cafe 啊，又或者你可以去朋友嘅屋企嗰度啊，去探下佢哋啲猫，同佢哋玩一样都可以嘅。咁啊，当然啦，两面嘅声音都会有啦。我阿祖咧就觉得，我只系企喺一个点嘅啫，攞宠物咧嚟赚钱，而要可能将佢哋又摆咗一个危险上面度咧，我觉得呢样嘢就一定唔啱嘅。你谂下啦，一个月一只猫可以赚$1,200+，其实啊，猫咪变成咗佢哋嘅生财工具咯。究竟佢哋又可唔可以做到保证啊？租用佢哋嗰位嘅朋友咧，系咪真系会锡啲猫？系咪识得去照顾嗰只猫？因为其实每一只嘅动物都有佢哋嘅脾性嘅，每只都唔同噶。啊，呢只可能温顺啲，嗰只咧就爆炸啲嘅咁样啊吓。咁啊，你唔花多啲嘅心机去了解佢哋，又点会啫？其实咁样啊，咪即系将啲猫啊变成咗人口，要攞啲猫嚟赚钱咧？阿祖就真系点样都话唔啱噶啦。咁可能你会话喂，我都记得阿祖你喺个节目度讲过，茉莉公主啊，其实你都系宠物店度买翻嚟，你都系攞钱啊买只狗仔翻屋企嘅啫。我都承认噶，因为喺嗰阵时咧，其实我自己冇试过养宠物嘅经验。不过当我有咗呢一个经验之后咧，我就会同大家讲，如果你哋真系想拥有一只宠物嘅话咧，去照顾佢嘅话咧，上次真系唔好买佢哋去领养佢哋啊。点解我会咁讲咧？其实茉莉公主咧，即系对人啊好友善嗰样嘢，不过到而家 佢對住其他嘅狗隻咧，其他嘅動物咧，佢都係，我覺得佢係好緊張啦，好惶恐啦，係佢甚至會有陣時都幾幾有威脅性嘅對住其他嘅狗隻嘅時候，即係諗翻當日咧，對我自己將佢買翻屋企，見到我去接佢翻屋企嗰陣時，其實喺嗰個屋企入邊咧，都仲有好幾隻，我起碼見到有五六隻啦，其他嘅狗隻喺度，自己嗰陣時冇經驗就唔知，而家諗翻轉頭咧，可能魔力公主咧細個嗰陣時，佢都係一個好細嘅環境，同好多嘅狗仔一齊去生活，所以到而家大咗，佢都依然好怕其他狗咯。咁所以你話，如果唔想咧，你真係愛寵物，係貓又好，係狗又好啦，真係愛佢哋嘅話，想俾一個佢哋温暖嘅家，咁就真係要負上呢一個責任，唔好租用佢哋，因為會嚇親佢哋嘅，知唔知啊？风头火势啊，共享咧就系潮流啦。咁啊，唔知如果我呢位嘅拍档啦，佢有啲嘢可以攞出嚟共享嘅话，会系啲咩咧？会唔会系佢成日自己独食咧嗰啲晚餐啊、早餐啊，可唔可以攞嚟共享下桂花田？ 有啊，我有嘢同大家共享嘅，就系我嘅笑声啊！笑声咧系唔使钱嘅，亦都可以感染人嘅 ，OK 嘅，可以同大家笑一下。唉，又一宗家居意外，又一宗悲剧啊！大家如果有睇新闻嘅话，唔知有冇睇到呢一单新闻咧嘅呢个意外咧？话说有一家几口啦，有祖父母啊，有两个家姐，有细佬同埋有父母啦，咁啊就住元朗一个低密度嘅住宅啊，而意外单位咧就喺五楼连天台。咁啊，据消息话咧，事发前咧有佢祖母咧就上咗天台去清洗一啲嘢嘅，唔知洗衫定系洗食物啦。咁而佢一个四岁啱啱读完读紧幼稚园嘅孙女咧，又跟住呢个祖母咧就上咗天台，咁可能佢又不以为意啦。咁啊，新闻报道就话啦，个祖母咧系唔知道个小孙女咧跟咗上去嘅，如果知道就唔会有意外发生啦。咁啊，唔知道小孙女跟咗上去天台，咁所以咧清洗完之后咧，自己就落翻楼啦。咁啊，小妹妹怀疑咧系唔知啊，点解嫲嫲唔见咗，定系婆婆唔见咗咧？咁啊，周围揾之后咧，又喺天台周围揾啦，唔见，咁咧仲搭埋张凳仔，咁啊探头望落街睇下，仲揾唔揾到祖母？结果。结果就意外发生咗啦。咁四岁小妹妹咧就从天台咧失足跌咗落楼，咁伤重不治嘅。咁其实咧喺旧年咧都已经咧即系发生过两宗呢啲悲剧噶啦。喺旧年嘅十月啦，有一个六岁妹妹，佢喺天台同另一个十岁嘅姐姐喺度玩掟石嘅游戏啦，吓即系喺度玩下啫。怀疑佢失足从高处堕楼，都系走咗啦。咁另一个咧就系一六年嘅二月啦，有一个三岁嘅菲律宾小妹妹咧，佢就跟爸爸妈妈翻教会嘅时候咧，佢又唔知点解要揾爸爸，咁啊走下走下走咗入男厕，一时好奇之下咧，咁啊推开男厕厕格，见到咦嗰度有窗，咁佢就爬咗个企咗喺个厕格嗰个马桶上面，跟住就推开嗰只窗，探头一出去一趌高之下，小妹妹就从窗口堕下，咁结果都系悲剧啦。咁嗱，有专家就话啦，三至六岁嘅小朋友咧，不论男仔女仔都好啦，虽然呢件三次都系一个小妹妹啦，佢有三至六岁嘅小朋友咧，佢哋系好奇心非常非常非常之好重嘅，咁佢乜嘢佢都会觉得想试下啦，又觉得好似有少模仿啦，系咪可以咁样啦？咁佢后期之下咧。意外就会出现㗎喇。其实家居好多时呢不论大小啦窗口更加要装窗花啦。咁其实有啲意外呢，譬如门锁又或者係水喉火等等，都系真系呢千叮万嘱，睇漏一眼都唔得㗎。真系希望呢唔好再有呢啲家居意外发生。咁希望那个家庭佢哋保重啦。 你怎样看，亦像凝望我那种不经意，却泄露矛盾更多，怎可能无聊之过，平常稀疏 只因我心多，你守护我，但又回避我，却整天吸引住我，注意力无处去躲，不管如何，有人如此爱我，我亦暗里练习。如和你告白，讲什么？原来没有，从来都没有，前面邂逅，完全虚构。那一刻含情回眸，原来是我妄想里的那点绿洲。原来没有，从来都没有，教我紧张得心跳这么久。到了这一刻，终于望通透，其实爱情来过，半分钟有没有？自然梦中有错，错在我太寂寞，随时爱上未知什么。原来没有，从来都没有，前面邂逅，完全虚构。那一刻琴静回眸，原来是我妄想里的那点绿洲。原来没有，从来都没有，教我紧张得心跳这么久。到了这一刻，终于望通透，其实爱情来过，半分钟也没有。哦，你说有句话难开口，很喜欢跟我成为好友，你却没有故意偷偷碰着我的手。原来没有，从来都没有，前面邂逅，虚构。我身边原来无人，曾明示我暗恋，我很焦急等我开口。原来没有，从来都没有，教我空欢喜心跳这么久。到了这一刻，终于望通透，其实爱情来过，半分钟也不够。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我想问下咧，你哋有冇见过咧好热心嘅员工啊？即系譬如餐厅员工咧，系热心到去一个咩地步咁 样？有 吓， 我嗰日咧就同啲小学同学去观塘一间食火锅嘅地方食饭。 系 咁咧，即系啲火锅店其实好忙噶嘛，因为咧一台咧叫好多嘢食啦。嗰、那个员工咧系即系佢每次嗌佢埋嚟，我哋话喂搵都搵翻佢嗌啊，因为佢真系好热心嘅。佢哦系啊，争咁讲，唔好意思啊，可能咧我哋保留人数啦，即系佢仲会 好有交代嘅， 好有交代啦。跟住咧，佢话不如咁啊，其实呢个食抵啲嘅，嗰、那个咁啊唔抵嘅，即系佢仲要加埋条路， 女应外合，通风报信， 系啦系啦。 咁佢算唔算都穿公司柜桶底咧？ 呢啲唔算嘅，呢啲属于倒米嘅。 系啦，倒米嘅寿星。 咧嗰个雪柜咧好多嘢饮噶，咁啊佢仲要推介埋，因为佢已经好忙噶啦，其实。但系佢仲要推介雪柜里面有啲咩嘢饮咧，边个系最好饮啦咁样啦。咁啊，即系总之招呼周到，我觉得哇，值得嘉许。我记得佢嘅名字叫丽莎， 哇！ 你冇为佢先得噶， 莎丽啊，唔记得咗， 系咪小嘢丽莎？ 系咯，小嘢，唔系小嘢啊， 唔少嘢。 我觉得真系好好啊，呢个员工。 我都好彩嘅，我遇唔少嘅啦。譬如我都有几个界别嘅。保安界别， 但 有阵时成日话咧，啊嗰啲石 Q 哥哥坐喺门口嘅啫，喺嗰栋大厦唔做嘢。但有阵时佢哋真系好细心噶，即系会咧，唔单止即系嗱，我就觉得唔需要嘅。譬如我知道我屋企嗰啲康家伯伯佢哋都听紧节目嘅，但系佢哋每一日咧，即系每一个住客翻到嚟咧，佢都会特登走去帮佢开门。 哦， 其实呢啲我觉得系嗱好少嘅动作啊，但你见到佢咧真系好上心嗰个工作，但我每一次都话其实真系唔使啦，我揿密码嘟嘟嘟嘟，我咪自己开咗道门。 你唔好咁讲，我做坏规矩，我好中意佢哋帮我开门，因为我记唔到密码啊。 密码你都记唔到，你唔好做人啦。 好多密 码 要 记 噶啦，已经。 大佬，实实屋企大厦嗰个密码，其实佢望到你嘅样子，就即刻识开门俾你噶嘛。 所以真系要佢开噶，你唔好做坏规矩啊！你唔好冷清哥啊！ 你 觉 得啲密 码 好 难 记嘅话，你讲下你嗰张提款卡个密码，话俾我知。 有 钱 定冇 钱 嗰 张 啊？ 有钱。 嗱，我嗰日遇到嗰个咧，今日我算系极品嘅好心员工嚟，嗰种热情去到咩地步咧？请问你去过 food court 啦， 有 嗰啲咁样嘅美食广场呢啲咁嘅地方啦， 做咩秒晒嘴咩？ 唔系啊， 呢啲咁嘅啫。 即系你记得嗰个环境系点噶嘛？系咪自己搵位啦？ 一定系啊， 自己搵位，自己等位，自己即系有啲仲要自己清托盘添噶嘛？ 都啱啊，其实都。 我嗰日去咗荃湾有一个商场， 佢 里边有个唔系有个 food court， 跟住我去到嘅时候，我已经觉得啊，点解好似有个阿姐咁得意嘅？佢不停咧喺度招呼你啦，帮你搵位 系。 佢会同你讲，你几多个？你几多个？两个，你坐呢度等一等先，你坐呢度等一等先。 张侍 应，先生唔好意思，嗱，不如你介唔介意你让一让俾佢，因为佢两个，嗱，我帮你揾系呢个，你等一等先，你等一等先。跟住我隔篱食，我不停问我老婆，我有冇听错？即系定系呢度有个咁嘅服务啊？系咪我头先唔记得揿飞入嚟啊？个 food court 嚟噶，系真系就咁坐嘅啫。 真系自由去自己处理噶嘛呢件事。 系啦，跟住咧，我老婆就去呢个地方嘅次数比我多，佢就话啦，系佢好心咋， 即 系佢话唔关佢事噶。 系得呢一位嘅姐姐系会咁做 嘅。系啦，佢话呢个姐姐真系超好心咧， 超好心。 佢可能收完托盘之后咧，觉得真系唔对路咧，就会同你喺度招呼咧。朱师傅就真系好搞笑。 因为招呼多咗人，佢又仲会做多咗嘢噶嘛，但佢唔会介意。 因 为 food court 冇人会。大位噶嘛，你餐厅都冇咁好人啦、 啊。 本身大位已经系唔系佢工作范围需要做嘅嘢，已经 佢仲要唔知大位帮你安排嘛？喂，你两个你等一等先啊！呢个佢一个人做噶咋，好犀利啊！真系 希望佢老细咧听到我哋呢一个讲，即系讲呢位姐姐咧加佢人工啦、 啊。系咯、啊，其实唔知道其他 food court 会唔会都有大。 较早时喺非洲尼日尔阵亡嘅美军约翰逊，佢嘅遗孀证实同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嘅时候，特朗普讲唔出佢丈夫个名。约翰逊太太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话，特朗普喺通话之中提到，从军者开始服役嘅时候就明白可能面对嘅事。他对特朗普的用字和语气感到愤怒和受伤害。他说丈夫为国捐躯，质疑总统为什么不记得他的名字。特朗普再次在个人 Twitter 回应，重申当日通电话的时候很尊重对方，亦都毫不犹豫地讲得出约翰逊的名字。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继续为华南带来晴朗天气，预测本港今日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12点，升咗6点，成交金额3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3点，升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15点，升8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47.8跌咗8毫，中国平安67.2升0.5，友泰科技19.54升1.18，友邦保险58.75跌咗4.5，融创中国42.3升咗2蚊，中国人寿25.55升1毫。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02，英镑10.315，瑞士法郎7.929，澳元6.104，加元6.182，新西兰元5.423，欧元9.1819，每百日元对港元6.8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986。日经平均指数报21733点，升36点。港金报11940蚊，升55蚊。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2.88美元，卖出128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佛光街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而家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咧，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嘅。咁但系有中封路，想提提大家嘅喺港岛，因为受到路陷影响咧，铜锣湾怡和街去高士威道方向，近住轩尼斯道咧，部分行车线仍然都系封闭嘅。咁经过怡和街嘅朋友记得留意啦，去高士威道啦，近住轩尼斯道就有路陷啊。咁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咧，龙尾仔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咧，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啊，喺港岛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喺国际金融中心。咁另外啦，浅水湾道近住南湾道咧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嘅，特别系去黄竹坑道啦，龙尾去到中坎角道。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虎山道桥底。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逸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港城来回、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啊，红隧啊去尖沙咀方向，红隧九龙出口去尖沙咀方向咧，近住理工大学快线有意外啊，咁而家一带车多。重复位置啊，红隧九龙 出口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咧快线就有意外，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啦。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几时都咁丰收。 我听人讲，这个团队用手机程式做平台，提供出租汽车服务，有私家车就可以加入。 咪住，私家车一定要有运输处发出的出租汽车许可证，才可以提供出租汽车服务。如果没有许可证，就算加入了这些 call 车平台，都是犯法的。首次被定罪，可被判罚款5000元及监禁3个月，连驾车都会吊销牌照。你咪犯了法都不知道啊。 老年人 到咗， 中年人 系， 青年人 喂点先？ 使乜分到咁细啊？无论系咩人都可以制作自家电台节目。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新一期即将接受申请啦！ 唔想执书，只要系年满18岁嘅香港居民，就可以透过电邮 CIBS@rthk.hk、电话23312334预约咨询服务，帮你详尽认识同申请。 CIBS， 我们都是广播人。 小姐到了喎， 咁快到了咩？你兜多个圈先啦。 小姐啊，已经系兜咗第5个圈了喎。 好快噶啦，你再兜多个圈先啦。 再兜啊，深圳都到啦。 差少少嘅啫，差少少啊，好啦好啦，而家落得车啦。 吓、啊，你究竟喺度搞紧乜嘢啊？ 我要听晒风骚快活人啊，先至可以落车噶。如果唔系，我嗰日个心会甩甩挛噶。 救命啊！ 每一日风骚快活人都会令到唔少乘客流连忘返，迟咗落车。风骚快活人三位主持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仅此致歉。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我哋报报个天气先啦，好嘛？ 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8%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干燥干燥。 系啊，两位拍档啊， 系 今日即系呢个题目一定要探讨。 嚟嚟， 我哋可能今次发唔发咧，就靠佢噶啦。 吓， 系 想唔想致富啊？ 发唔发致富？ 致富。 哦，好啊，好啊，好啊， 真系即系令到自己可以储到啲钱啊！可以令自己發達啊！想唔想咧？ 想想 都想嘅，咪想多啲啦！即係希望唔使擔心啦，將來 係 係啊，係咁啫。 即系话要俾几亿嗰啲就真系唔使噶啦。 如果有得话俾你知，唔系好难变到几亿咧，唔系观音借富，你又想唔想试下？ 转运嗰啲啊？ 唔系，都唔系转运，都我会话呢一个嘅秘笈都可以称得上系转运。 哦，人一善做好事，你算啦。 唔系，因为我哋过最紧要讲紧。 你第一时间系谂呢样嘅， 你谂咩啊？ 佢头先话使唔使攞个身体出嚟啊？你咁都听唔到？ 哦，你攞个身体出嚟，如果有嘅话，我祝福你咯。 系咯， 系咪？ 唔系你攞个，你攞个身体系属于捐赠范围，就唔系买卖嘅。 你逐笔切出嚟都可能 都系捐赠嘅， 好贵啊，系咪？ 系啊， 但系唔系呢次系非常之权威嘅，唔系讲嗰啲咩上。事啊，咸湿湿啊，嗰啲嘢， 因为我讲嘅 唔使俾钱，免费，大家识上网啊，就可以上到呢位朋友咧，啱啱开始嘅个人专业嗰度， 好型啊！ 喺呢个专业度咧，佢就会分享佢嘅致富秘笈。 哦，阿四叔 就系四叔， 师兄咩人啊？系超人， 超人 系四叔， 四叔啊，冇错啊，就系呢个李兆基先生啦，即系大家人称四叔啦。佢网上面咧第一次开坛，就讲咗呢一个佢自己嘅致富秘笈，就同所有嘅朋友分享。所以如果大家想发达嘅话咧，就算你个本啊唔系好大嘅话咧，你都要真系睇一睇啊！ 喂，但系咧，我想话咧，佢个本会唔会系好大先咧？可能咧赚一，我估我咁谂啊，赚一先可能已经赚好多钱，但系我哋个本金少，我哋赚一先可能先赚得个几百。 所以就要学咯，因为嗱就咁样听啊，净系呢一条数，阿四叔咧就教大家，佢话以一个年青人作为一个举例。二十岁啊，如果你只系俾佢一万蚊嘅本金， 系 嗱，你谂下，如果而家嗰啲爸爸妈妈要帮啲小朋友俾首期嘅话，讲紧都七位数字过百万啦，系咪？ 系， 但而家讲紧嘅，只要个小朋友到二十岁嘅时候，你俾一万蚊嘅本金呢个青年人，只要呢位嘅青年人每个月咧可以有2%嘅利润，嗱，一万蚊嘅2%咧就即系200蚊。用呢100蚊赚到200蚊嘅话咧， 即系一个月有200蚊嘅赚， 系啦，咁就即系由第一个月本100蚊赚咗咧，就变咗10200蚊啦。佢就话原来系咁计噶，四叔条数咁计，我唔知道大家做唔做到啊？ 好紧张，我都想知道。 佢话只要识答识。一万喺50年系会变4亿噶， 即系利搭利咁样。 系啦， 哦， 但你就要即系每一个即系由1万蚊嘅本金去开始啦。 50年， 系啊，嗱， 70岁嗰个小朋友，即系嗰个20岁有10000蚊啊嘛， 系啊， 咁到70岁佢有 4亿咯， 4亿， 其实唔止4亿噶，我睇清楚条数系4亿6800万， 系， 即系根据阿四叔呢条数啊吓。 哎，咁样可唔可以早啲？ 系咪有机会先10000蚊啫？ 等先，我唔知我有冇70岁命，我可唔可以早啲？虽然你话啊，就算你系都唔知几岁，都可能未必有30岁，我都唔知啊。 我老实实，我以为四叔个网页系俾人哋登记就可以攞利是添，即系实际啲啊！ 你唔可以不劳而获嘅。 唔系噶，因为啲人成日都话嗰啲新春团拜咧，你去到呢啲地方度啦，佢取咗咪嗰咩啊？有嗰啲普宣啊， 系啊，普宣都5000、1万咁派噶嘛。 系咯，我宁愿佢系有一个好似人哋轮 iPhone 咁样咧。可唔可以有个轮啊？应该佢将自己嗰、那个利是，好似轮 iPhone 咁样俾你抽嘅。 错， 四叔利是， 佢就系话希望帮你嘅时候，唔系俾嘢你食，呃落你个口度填饱你个肚，系想俾你养你，等你睇下点样发展嗰样嘢啊嘛。 俾只羊我都系食嘅啫， 唔系你俾， 即系你嘅意思系唔系俾条鱼嚟教你钓鱼？你咪想讲呢个比喻啊？ 类似啊， 系咯，我都觉得系讲类似噶啦，跟住就系 咁明系啦，系咯，即系咁，我觉得 OK。但系可唔可以唔好70岁先得4亿几啊？可唔可以早啲啊？ 喂，你咁你咪计翻数咯。佢就话你每一个月嘅本金就10000蚊，咁你继续捞落去嘅话咧，嚿数系可以有机会变到咁大。 有冇讲啊？点样先每个月有200蚊嘅？ 即系要有2%嘅利润嗱，呢点就冇啦。不过佢咧成个佢个个人专业度咧，仲有好多嘅金句噶。 都好似好唔难咁啊？嗬，系咪啊？好似好唔难， 好似好唔难噶。但系即系会变4亿咯，得唔得就睇你做法啦。佢里面咧有好多金句嘅，呢啲金句咧就睇下可唔可以帮到你哋致富啦。嗱，我哋逐个睇下。 好啊， 首先佢就同大家啦，年轻人要有呢个成功致富之道，第一步 系 一定要刻苦耐劳、勤奋勉力。嗱，咁好正常啊，即系你要俾心机啦。第二，佢就话啦，经济未定。不宜早婚， 都做紧啦！而家啲人已经 系咪啊？ 都好迟婚啊！大家 冇楼已经冇得结婚啦，大家都惊紧噶咯。 原因咧就话，如果你哋太早结咗婚咧，跟住又可能要负担好多供养子女啊，或者家庭等等嘅开支嘅话咧，你想要剩到钱嘅话咧，咁就好难啦。 嗱呢一個亦都大家就要留意住啦。 咁佢有冇講唔早婚，但係又幾多時先啱嘅咧？ 哦，呢一點就未有啊，係四叔未有咁樣。 唔係你有錢咪結咯。 哦， 冇钱就唔好结住咯。 嗱，点为之有钱啊？ 唔需要借钱结婚嘅，咪即系有钱咯。 哦，你唔使借钱结婚 嘅道理， 但系仲可以摆到一百席嘅。 系啦， 系啦，然后仲要有一抽嗰啲金银珠额咁样嗰啲都得嘅。咁就 金银 珠额啊，金银珠宝加手额咯。系啊，咁就为之有钱结婚啦。 系啦，即系唔怕系摆酒席系蚀嘅，咁啊即系有钱啦。 唔得啦， 哦 ，OK。 另外呢一个咧，都系我觉得系好权威嘅。其实大家听好多噶啦，但只要系四叔把口讲出嚟咧，你就会。信噶啦，佢劝喻大家，佢话男性最怕就入错行，女性最怕就嫁错郎。 咁佢呢个好传统，因为好多时都好上几代都会咁讲。 系啦，但系佢咧有继续 level 落去 噶。之后有冇得翻身啊？ 哦，咁佢又冇话有冇得翻身嘅，翻身嘅，但系佢就咁讲嘅。呢一个行业系四叔睇好嘅，大家咪即刻想拱啲仔女入去读啊？ 系咩啊？咪就系金融啊？又系？ 冇错，就系金融业啦。佢话喺近年咧，业界里面咧都做咗唔少嘅大富翁啊，觉得咧呢一个行业金融业咧就系致富之道，同时间你都讲咗啦，系话啲女性啊，如果你拣错咗老公嘅话，嗱，佢有一个例子嘅，如果你拣咗一个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嘅老公，你将会抱憾终身。 嗯， 哇， 但系而家已经系即系港女嗰个眼角越嚟越高嘅年代嚟 啦， 都飘到上去个北边啦，系咪？ 即系都已经系咁噶咯。 咁咪大朋友呢个世代，咁你觉得真系错嘅时候都可以叫做选择，我唔继续错你噶嘛？ 同埋嗱，老老实实，如果你要认真去斟酌嘅话咧。阿四叔呢一个传统女性以丈夫为重，选择一个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嘅丈夫会抱憾终生咧，又同而家个世代有啲唔同。 系啊，呢、這个有少少唔同。 因为而家咧系叫做邪动年代啊嘛，咩都系嗰个叫做 slash 嗰个年代咧，冇份正职噶啦。而家即系真系潇洒哥嗰啲咧，系话俾你听，我有五份工，我有五个身份，可能我上昼就去商场度做表演，晏昼我就去教书，跟住夜晚又去唔知边度翻工咁样咧。 咁佢咪觉得唔稳阵咯？ 但系而家喂。呢啲先至系即系大势所趋， 同埋个大势所趋咧就话女士咧其实已经讲紧唔系打紧一份嘅全职啊， 即 系就算你话，即系我睇到个报道话全职妈妈，跟住佢哋就喺度讲乜有半职嘅咩？妈妈做就做一世噶咯，冇得做一半噶。但系同时间佢唔止一位全职嘅妈妈，通常咧佢哋仲有一份咧全职嘅工作，即系佢哋有几份 在职嘅妈妈啦吓， 全职喺度咁样噶咯。 唔系咁，我同埋佢话嫁错郎就好抱憾终生，终生啊！咁但我咪话而家啲时，唔系而家啲时代女性佢唔会噶啦，佢觉得唔啱嘅，喂，同你讲拜拜噶啦嘛。 系啊，我自己都可以 自己抱憾终生啫，傻噶你。 唔系佢仲谂紧以前系跟足你一世啊嘛。 系啦，呢个有少 咁，毕竟阿李生系分享紧咧，佢几廿年前嘅成功之道嘅，系咪先？ 但系我觉得男性入错行咧，又真系有啲吃力嘅，真系 都会噶。 系啦，如果你又翻唔到身嘅话咧，咁就你又一世啦。 唔系而家真系一唔惊入错行啊！你入五个行啊！而家系，头先点解我强调嗰个邪动人生咧？你不如 get 入错行嘅啫。我十点钟嗰份工唔啱做嘅，我咪转咯。但系我因为我一点钟仲有一份做紧啊嘛。你明唔明？而家咧系潇洒哥个年代啊，亦都 罗罗斯轮盘，我唔怕入错边一行。 唔系，亦都正路嘅，因为咧可能就对而家李生呢啲企业家嚟讲咧，佢哋老一辈咧就会觉得，而家啲僆仔咧坐唔定啊， 就系 check check 咁转张凳都未坐完，又坐第二张， 又唔肯做长工啊。 想将嗰个行业啊，喺边一个范畴度发展啊，都唔知道啊。 系啊，喂！但我中意佢咧嗰个话营商处事六字真言啊， 系咧，你要讲下呢六字真言啦，麻烦 指定静安累得， 系可以可唔可以解说一下咧？ 嗱，首先 指 定啊，佢话咧呢六个真言咧系令到阿李博士 系 多年中环商场面对金融市场起起跌跌咧，凭呢六字真言咧令佢可以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容。好啦，即系话呢六字真言咧爱嚟面对金融市场啲起伏啦， 好重要。 我哋即刻将佢代入喺今日嘅股票市场里边。 喂呀，你再讲一次指正咩？ 而家我哋开始嚟啦。嗱，譬如你买嗰只股票就跌咗啦，我今日买嗰只都跌咗。 系 咁点样可以去处理咧？佢就话要用呢六字真言：指定静安累得。佢话知止而后能定，咁第一句你明唔明咩意思？ 即系 停止， 你知道几时停止，你就可以安定啦。咁啊，梗系啦。如果我知佢跌停咗嘅 ，OK， 我真个心我就好定啦。 即系止蚀啦，系咪？ 系啦，个问题系我唔知 我 只股票 止蚀啊嘛， 我唔知只股票几时止啊，知止我都想知。喂，佢已经跌到300咯，会唔会再跌落去噶？唔知。 咪咯，咁你 50% 仲止，叫唔叫止？ 由于你唔知道佢几时止。 咁你点能够定呢，系咪？ 所以佢先有指，后先定。 系啦，佢话嗱，如果你知道几时指咧，你就可以定啦。如果你定咯，你就能够静啦，因为你个心都定咯，你个人就好冷静啦。唉、哎，得冇负题 啦。咁静嘅之后咪安咯。 静就能够安咯，系啦。安完之后咧就可以有累啦，啊可以咧谂啲嘢啦，咁样处事就周累啦。咁啊累完之后咧就能够得啦，诶、哎、有所得着做决定，所以一切都系由个指舌位开始。 系啦，你第一步个指究竟系点指咧？ 但个问题，如果你第一步已经揾唔到个指舌位，又或者你从来都唔会估到咧个楼价几时先至会止，即系停低唔再升嘅， 咁你就唔定啦，咁你就唔定啦。 咁 所以我哋就唔系成熟咯。 系啦，你唔定咧你就唔静啦，你唔静咧你就冇得累啦，你唔累咧你就唔。得啦， 就系咁样。 去到最后就话你唔得啊！ 我本来一早咧睇到呢个报道，我觉得我人生好有希望嘅。虽然我而家唔系二十岁，我每个月攞10,000蚊出嚟，我有机会变四亿。但我听住你哋咁讲，我谂我都系无望。 同埋我想话咧，10,000蚊，然后每个月有2% 嘅利润咧，其实究竟系咪 200蚊？ 唔系，佢话息搭息嘅再上嘅， 再息搭息。 10,000蚊，而家你揸落银行，边有200蚊利息俾你？ 唔系，当然唔系即系银行啦， 即 系 你要 将 佢变成咗一个利润咯。 但然后再息搭息， 即系话连本带利咁样再去上系咪？ 都系嗰句啦，嗱，佢就讲咗咁多啦。 同埋佢一路都冇讲到最重要一样嘅 咩啊？ 炒卖咯， 点样？冇出冇讲到。 投资有风险啊！ 佢一路都唔讲，佢又唔讲话你要囤好多块地，然后你就要起好多楼，仲要买得好贵。呢三个基本步都唔讲。 唔系啊，佢都系讲10,000蚊，都话 你叫佢而家 变400变800咁样咁倍上去咯。 系啊， 嗰个咧系一个个人嘅专业嚟嘅，豪仔，我非常之建议。而你将你头先嘅谂法咧，喺佢个个人专业度，系啦，同佢分享一下。下一集如果佢再讲解嘅话咧，可能我哋真系个个都可以变四叔啊！ 其实系唔使嘅，我哋唔使变四叔嘅， 变四亿啊咁。 因为、哦、当然好啦，当然好啦，四哥都好啊。但我哋呢个时候要安慰翻自己，我哋要话俾自己听，我哋唔使变四叔噶，我哋本身都系一个传奇嚟噶。 咩啊？ 你是你本身的传奇，唔使做人哋。因为做唔到人哋啊！赚到几多，愿放弃自由吗？快乐要靠成功吗？努力拼搏求身价，平凡活一种很公式的笑话。望见爸妈健康身体变差。又再加班，像既定路程吗？发誓要发光吗？往后要了无牵挂，燃亮着青春，可喜不可泣？容许你发梦吗？只要相信梦定能飞。高与低，得与失，即使无法躲避，你是你本身的传奇，凭着你志气会成大器。天公不造美，几经风浪也是你。每天追赶。为资产一个家，被压抑的习惯，我内难说出吗？快乐要靠成功吗？最后献上天价，名牌或金饰，该不该珍惜？人总要向上吗？只要相信。 记得要发梦啊！方浩文提一提你，你系你本身的传奇啊！嘟噜嘟噜嘟嘟噜嘟噜嘟，谂住俾你无缝交接添。 哦，系好啊！嗱，就头先讲起四叔， 系 四叔，你估佢带唔带人包出街？ 哦，四叔带唔带？ 佢会好似阿成哥咁都系嘅， 都要带身份证嘅， 身份证都唔使我怀疑啊。 其实真系 摄落个袋度咯。 其实佢同埋带银包出街，佢有咩可以使钱啊？ 系咯， 佢又有司机啦，搭车又唔使使钱咯。咁你去到食饭嘅话，你都唔会一个人走出去食饭噶，都有人帮佢埋单。 如果差人叔叔咧见到佢行过嘅时候咧，佢话我即系循例都查一查你身份证咧。即 会 唔会构成 几开心啊？我成世等咗好耐啊，系啊，都几廿岁啦，终于有人查我身份证啊，咁同我哋唔一样啊。 系咯，即系你会唔会觉得啊？呢个阿 Sir 咪玩嘢咧？ 系咯系咯。咁你估英女王又带唔带钱出街咧？ 哇！ 唔系佢更加吓。哇！佢真系唔使用钱， 佢应该唔会落楼下噶啦嘛。 嗱，佢又唔使买报纸， 系 咯， 佢 又唔会 其中一个楼下咯。 佢唔会落楼下行街噶。 佢屋企门口就一条大道嚟嘅，佢应该行唔到嘅。 佢应该唔会去，佢唔会去超级市场噶。 我估你个问题想条题讲咩？因为佢好想使钱，但系佢冇机会使钱。喺个白金汉宫入边咧，可能咧系有门嘅铺头，系啦，俾佢超市体验下生活。 唔系我话 细型嘅 shopping mall， 我话佢都系用淘宝买嘢噶。系啦， 英女王哇、啊， 英女王 why not？ 佢都想试下噶。 嗱，其实咧，英女王咧，即系佢系都会用钱嘅， 系， 但系咧，佢闲时又唔用啊，唯独是嗰一日咧，佢就会用噶啦。 嗰一日 系啊，咁啲钱咧，仲要 嗰一日 一个礼拜一次， 一个礼拜一次， 哦、即系唔系唔方便嘅日子。 仲要系咧，佢哋服侍啊英女王嗰啲啊同 美天使啊， 就会烫直埋。 烫 直埋嗰张银纸，好等佢攞起时咧、哦、就好即系好顺畅咁地咧，唔会揸埋一嚿咁样。 系咪即系要去访贫问苦派钱俾啲流浪汉？ 攞 张 五百蚊纸俾， 但系咁样咧，佢又唔会接触到乞衣嘅。咁咧，佢咧就要去 接触到乞衣嘅 agent。 我知去教会 系啦。佢每个星期日都要去教会， 佢要奉献 嘅时候，佢都要奉献嘅， 奉献一半嘅、 啊，奉献几多噶？ 咩一半啊？十分一啊嘛？ 哦，系咩十分一嘅咩？ 系啦，咁佢每次都会咧就嗌 佢，好似好少，佢觉得十分一咋？我问你攞啊，你俾唔俾啊？ 即系佢员工就会为英女王咧预备咗咧嗰啲纸币嘅英镑啦，但系会烫直佢嘅，有五磅啦同十磅啦，咁啊烫一烫平地， 俾咁少 系啦，咁但系佢可能佢 几多钱话？ 佢女王五磅。十磅十磅先至一百蚊。 喂呀，佢即系现金就可能即系个摆喺度可能佢平时每个月俾支票噶嘛。咁啊， 点解你要帮佢解释？即系佢唔可以俾得少 嘅。咁佢系英国嘅皇室人员嚟噶嘛，当自己 系咯，佢可以俾得少噶嘛。 所以咧，佢嘅手袋里面咧就系得 有个烫斗嘅， 得唇膏啦、眼镜啦，同埋支钢笔就冇嘢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而家黄思娴报嘅新闻。终审法院批准商学三子之中嘅黄之锋同罗冠聪保释外出，等候上诉。至于周永康未有申请保释，法院下个月7号处理三人嘅上诉申请。因为闯入政府总部东翼前地案，经过刑期复核之后改判监禁的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在较早时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律政司较早时透露，黄之锋以案件涉及实质和严重的不公平情况为理据，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分别为港台和商台拍摄以及主持节目，在事前未有征询前任行政长官以及政治委任官员离职后工作咨询委员会的意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希望曾俊华可以同其他政治委任官员一样，离职之后尊重相关制度。 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之前又說，相關的諮詢委員會主要是希望平衡公眾對於離職後政治委任官員的期望，以及考慮他們的工作權利。整套制度沒有法律基礎，亦都沒有懲罰機制，並非違反了就要檢控。相信離職官員會尊重制度，但是主動權是在當事人。港澳辦前主任黃光亞說，在新任主管港澳事務的官員領導之下，港澳政策不會有改變，因為政策是中央所定，是國家前領導人鄧小平當年已經定下來。出席十九大閉幕的黃光亞又說，香港人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又或者意見是可以理解，但是從大陸方面來說，一國兩制要堅持，基本法亦都要堅持。有報道指，酒牌局成員羅陽傑太太的餐廳因為無牌賣酒被控，酒牌局在閉門會議之後，餐廳獲得續酒牌一年。多名酒牌局成員之後到餐廳聚會，引起利益衝突之嫌。羅陽傑今日出席酒牌局會議之後，被問到這段報道，他說秘書處會有答覆。并未出席相关聚会的酒牌局成员叶傲东说，酒牌局负责审批全港的酒牌，基本上去任何餐厅都会小心处理，每一次成员的聚会都是夹钱并非宴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日会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31点，升咗25点，成交金额4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3点，升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07点，升1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48.4，跌咗0.2。中国平安67.3，升2.5；友泰科技19.24，升咗8.8；融创中国42.65，升2.35；友邦保险58.7，跌咗5；碧桂园13.62，升1.8；中国人寿25.5，升咗5；港交所222.2，升咗2.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2，日元113.32，瑞士法郎0.984，澳元0.782，加元1.262，新西兰元0.695，人民币6.629，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77。日经平均指数报21,727点，升咗30点。港金报11,932蚊，升47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2.61美元，卖出1,283.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龙尾啦，喺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啦，近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国际金融中心；浅水湾道去黄竹坑道方向啊，近住南湾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 龙尾排到去中坎角道。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公主道方向，近希福道一段多车，龙尾就联合道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港城来回、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啦，同埋清水湾道正直之大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都要戴头盔、护肘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梗系 Made in Hong Kong。 手足口病是常见儿童疾病，会透过口水、鼻涕、粪便、穿了的水泡和受污染的物件传播。要预防就要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打乞嗤或者咳要用纸巾掩住口鼻，不要共用毛巾和个人物品，经常掂到的东西例如家私和玩具要清洁消毒。万一受感染就不要翻学、游水或者参加集体活动了。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风骚快活人年度巨献 风骚私房菜， 这个星期我们要将风骚三宝吃你落肚、 啊、先来一个贵妃鸡 有贵妃来个贵字、 再来一个贵花鱼、 花字都有， 不争再田鸡饭了， 田字都吃了。 究竟贵花田三个字还可以煮到什么餸呢？ 详情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 贵花田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香港咧，而家好多地方都已经叫做室内禁烟啦，即系室内就全面禁烟啦。咁啊，即系条街咧都唔系度度可以划到俾你食烟啦。即系譬如啲咩巴士站啊嗰啲咧，就我 sorry 啊，好似黄线，总之你就即系唔好超越黄线啦，你唔好喺嗰度食烟啦咁样。咁咧，你可以话一方面咧，对嗰啲烟民嚟讲咧，可以食烟嘅空间咧。即系条街道其实已经唔多噶啦， 少咗咧，你会见到而家咧，即系佢哋都识分嘅，好多烟民佢哋都会分翻咧，即系嗰个垃圾桶。如果垃圾桶上边咧 有盖， 系啦， 有嗰个烟灰缸嗰个样嘅， 即系咧嗰个位置可以食咁样咧，佢哋好多时候都会即系聚集咗少少，即系我哋即系话打边炉啊嘛， 打边炉啊嘛， 系啦，即系喺嗰个位置度打边炉咁。 但系如果封咗顶就冇啦。 啊，认真嘅，而家啲烟民系真系守规矩咗好多嘅，我都觉得 系， 同埋喺街随住拿住支烟去吸烟嘅人士都。少咗嘅，即系佢通常都会企定定， 系 系啦。 嗱，我就系想讲呢一个， 翻大陆就真系唔得啦。 系，我就想讲话呢一个咧，即系拿住支烟周围食嘅呢个现象咧，咁啊网民咧称呼咗佢哋有个专业名词啊， 系 叫做。人形流动火车 系啊，你话火车都好称赞 嘅，唔系咁真系啊嘛。 我觉得系人形咩啊？头先啊， 人形流动火车咯。 我觉得系人形危害他人身体啊 嘅火车系嘛， 火车 系撞咁样。 咁佢系一架 十字车啊，直情。 佢系一架十字车系好嘢嚟嘅，救人 嘅黑箱车啊咁啊。真系啊， 又唔使用黑箱车嘅。 喂，我认真， 你可以话佢一个喷黑烟嘅私家车， 唔得。因为嗰啲 喷黑烟系好严重 嘅，嗰啲烟系危害到他人噶嘛。我做咩俾你喺度喺你个口度喷出嗰啲烟出嚟危害我身体啫？ 系啊，因为咁啱咧，有个网民咧，佢就话佢啱啱睇完医生，咁咧佢就话喺佢翻屋企嘅途中咧，佢就话哎呀，前面咧有个阿叔咧就系咁拿住烟咧，都唔止一个阿叔啦。佢呢个佢由翻屋企嗰条路里边咧，就不停遇到呢啲人形流动火车。 我想话公共屋邨 好多咯。 系啦，咁然后佢就话，当佢翻到屋企嘅时候咧，佢觉得自己咧嗰个病情咧升咗 layer 啊。咁咧佢就好小心咁样话：我咧写呢个贴文咧唔系想攻击任何人噶，但系我想提醒下各位烟民，唔系唔俾你食烟，但系可唔可以唔好咧一路行一路食咧？佢因为你永远咧睇唔到你后边咧跟住嗰啲系咩人嚟嘅咁样。 都会 系啦。咁啊，当然啦，呢、這个贴文一出咧就都系嗰啲叫做正反双方都好多啦。 啊，都有嘅， 即系嗰啲所谓烟民类别咧，第一时间都唔系全部烟民啊，但系个别就会话。咁你不如戴吸毒嗰啲防毒面罩出街啦。佢话你冇得避㗎，佢话呢个世界咁多危险咁样。但係另一边厢啲人就话喂唔係，我都系食烟啦，但我都觉得啱㗎，我哋唔应该呢拿住煎呢喺度街度周围行呀咁样食呢。係啦，即係呢个就叫做流动食烟嘅嗰个争拗。咁然后呢，大家都有去过日本啦。 係日本啊，即係另外一个好好嘅国界，呢一方面我真係觉得佢做得 严到咩地步啊，早你见到系。 唔系，我见到呢，即係佢哋即係划分咗一啲地方㗎。係喺嗰啲地方你先至可以食烟，但我又唔知道日本个法例啦。如果你即系唔喺一个地方，你条街度揸住支烟头嘅话咧， 系唔得噶， 系唔得噶， 系啊。因为嗰次我去日本咧，我就见到佢条街度咧好得意噶，零零舍舍喺条街嗰度，路面嗰度咧，好似我哋平时见到就系箭嘴， 系 佢就唔系画咗个箭嘴咯，佢有个好大个戳咗个咧禁烟嘅符喺度，跟住望住佢，嗰条系马路嚟噶，喺条马路上面黐咗个禁烟嘅符，咁即系话俾我听喺马路度唔食得烟。 咁即系话你行紧过马路系唔可以吸烟啦， 系啦， 等同于行过马路唔可以用手机一样啦。 又冇嘅，而家你用手机唔会拉你噶嘛，你过马路。 同埋就算你用手机， 你又唔好咁脆得咁准，冷静啲。 你影响到嘅都可能系自己嘅安全啫， 系啦， 因为吸烟真系会影响到别人。 又系嘅，但我就觉得我好犀利，佢可以去到即系条路度咧。后来问翻有啲朋友，经常去日本又系烟民嗰啲，佢话系噶，佢话理论上真系得指定地点咧。佢话你喺条街度可以食嘅，你企定喺个灯柱下边咯。 但系同时间又 唔可以行噶啦， 又吊鬼。譬如我上一次去日本嗰阵时咧，喺大阪，佢喺一啲室内嘅地方又可以。食烟嘅， 反而得 酒吧，酒吧你会见到，即我都要去到行到攰啊，又饮杯啤酒先，跟住我都会见到，咦？点解我入到室内嘅地方，竟然喺酒吧里面系有烟灰缸嘅？咁你都见到有唔同嘅朋友去食烟， 会唔会佢又申请烟牌啊？ 唔系嗱，老实讲， 即 系有酒牌，老实讲，即系你对比啊，酒吧可以食烟，同埋条街度即系嗰个食烟咧，嗰、那个危害或者嗰个选择性咧，其实酒吧系细啲嘅，因为点解咧？即系你有选择噶嘛。 你可以唔去嗰间酒吧， 你可以唔去嗰间酒吧。 但如果去间间酒吧都可以，嗱，你要知道咧，日本咧饮酒对佢哋嚟讲系文化嘅一种嚟嘅。我话我上次即系我咁样晏昼行下街，跟住入咗饮咗一杯啤酒嘅时候咧，其实你见到入边咧有好多单身嘅女士，即系一个人啦，我唔知佢系咪结咗婚定咩啦。总之一位女士，佢一样都坐喺度饮住杯啤酒，但系佢又唔代表佢一定会食烟噶。咁如果系个个都可以喺酒吧入边度食烟，对佢哋嚟讲可能都有一个影响嚟。 但因为咧酒唔甩嘅地方咧就系条街咧，你冇得话我最多唔行嗰条街咧，好难噶嘛， 咁、 啊、 又系， 即系相对咧，我又觉得，哇，佢喺酒吧比食烟咧，我又觉得好似理解啲咁样。 唔系，我咧会咁，因为即系你都学你话斋，唔可以禁咗人哋喺条街度食烟，因为条街有啲地方系可以噶嘛、 啊。除非你就成个城市禁烟，唔俾人食烟。 咁我就会点样咧？我就会。行得快过嗰个人咯， 我以为你攞嗰啲酒精消毒喷佢啲， 唔可以喷到，因为喺条街度 喷口， 唔系你喺佢，你喺佢前面就安全啲。 系啦，咁我就一定会选择，我会自己避佢咯，佢避唔到我噶嘛，即系唔好话佢自唔自私，可能佢就根本都唔为意，咁啊，即系有时咁你佢唔做嘅时候，你自己做，你咪避咗佢咯。 系噶，我觉得咧，其实而家咧，即系当嗰个网民提到人形流动火车嘅时候咧，其实就系讲紧话咧，即系唔系要你禁烟啦，但系你会唔会懂得即系所谓食烟嘅礼节咧，即系你话去到最高要求，梗系希望你全面禁烟啦。咁但系 OK， 佢有佢嘅选择啦。咁但系喺佢嘅选择里边，佢点样可以叫做系即系最少影响到其他人咧？ 最好就企定定喺度咯。 系第一就企定定啦，其实都系嘅，即系你 即系有个吸烟区咁样， 吸烟区或者直情啲人就打边炉咯。其实我觉得而家你见到好多人都系企定定喺度， 都系佢，都系而家好多人守规矩。 因为其实担住烟行咧，老老实实就你估仲系八十年代拍。系咩都唔系好型噶嘛， 以前真系觉得型噶，唔知系咪以前咧真系可以咧有嗰啲吸香烟嘅广告啊？喂，你即系成个西部牛仔咁样啊嘛，揸住支烟。但系而家当然大家就会知道嗰样唔单止系影响身体之外，系唔靓仔噶， 系都唔型噶嘛。 你知唔知我今时今日啊，仲记到今时今日啦？喺我十零岁嘅时候咧，买咗好用好多钱买一条好靓裙啊，就系随手俾嗰、那个。 咁嘅把鬼男仔咧，嗰支烟头辣穿咗个窿，佢一句唔好意思就走咗去啦。 吓， 冇赔偿我嗰条裙，嗰阵时几讲紧廿几年前几百蚊都好贵。 创伤嚟嘅呢个系。 我跟住哇嬲到咧， 你睇下佢 决定就去剪烂人哋啲裙， 真系好嬲啊！ 佢从此唔着裙咯， 都系一件好事嚟 啦，又啱噶啦， 短裙 系啦， 多谢你， 你着翻牛仔裤 OK 嘅，辣你唔着啊真系。 即系真系佢哋一个唔该唔好意思就走咗，你唔谂下辣穿人哋条裙。 而家我觉得少咗好多噶， 即 系你。挤逼到会辣穿你条裙咧，我谂而家好少噶啦。即系譬如你如果你喺西洋菜街行到死咁滞咧，我谂都已经越嚟越少见佢继续拎住支烟嘅。 其实就算有啲嘅烟民，我见到喺街咧，即系行住街食烟，都有两种嘅，两个种类。嗱，平时如果这支烟你点着咗咁样咯，两只手指夹住啦，筷子咁样啦 ，OK。有啲人咧就会选择向外嘅嗰支烟，有啲人都会选择将嗰两只手指卷埋咗，就变咗向内。就算系辣到，系辣到自己，唔系辣到人， 或者直情向下咯，系咪啊？ 系啊， 向下就应该会少啲咯， 都系嘅。 系啦，咁然后第二个咧，当然就系佢个排烟口啦。有啲人唔理㗎嘛，佢真係噴㗎嘛，即係佢邊度舒服當佢都係行緊啦，其實坐都係㗎。你就算當係室內呢，我啲 friend 佢食煙呢，咁如果佢有品嗰啲呢，佢就會第一時間譬如話大家坐埋一齊呢，佢就話喂你哋唔食煙坐喺裏面，佢就坐喺出面。咁然後呢你就哇好偉大呀、啊、你即係佢當然唔會為咗你唔食煙啦但佢盡量令到佢最偉大呢佢坐喺最外圍。咁呢佢一要噴嘅時候呢佢就話喂聽講今日咁佢就會擰住面噴咧， 就去咗隔離嗰台。 算有品噶啦， 係啊， 你起碼噴去對面，即係第二度啊，佢唔係噴去你嗰樹啦。 喺屋企啊？ 唔係，即係譬如佢有，即係咁，你香港仲有啲地方就有啲犯規噶嘛。 又或者有啲地方你咪當係 私人會所咯，咩都好啦，你唔使講咁細嘅，你明噶？ 我但係有朋友咧，佢又吸煙嘅，佢會選擇去後樓梯咯。 系， 即系佢会离开你屋企啊！等一阵啊，我去。 唔系，如果屋企咧就真系制唔过嘅。我有啲 friend 咧上我车度嘅时候，我话保证唔准食烟。 系， 你要食烟咧，车外食晒先。食完之后，同埋你攞两个口罩上嚟，大佬我话你残留喺度，我 B 上嚟唔得掂喎呢铺。 系咯，唔系噶。 咁但系屋企就唔得嘅。但系你话去到嗰啲即系出边嗰啲场合咧，咁佢嗰个有品嘅情况就系你又冇得叫佢落去三楼度食一次嘅。 譬如屋企嗰皮屋主。屋主招呼朋友，屋主吸烟嘅，你估屋主会点做？佢又唔会行出去嘅，佢会开厨房嘅抽气扇啦。 咁如果屋 或者可能佢自己平时屋企个习惯都净系厨房系吸烟。 咁如果佢系屋主嘅，咁佢主场嚟嘅， 冇得讲嘅。 系咯，我觉得佢厨房食都好好啦。 我意思话屋主都有品嘅， 有嘅 会行去厨房开抽气扇吸嘅。 系啊，再唔系啦，我见过有啲咧，佢即系如果系条真系喺条街度食啦，佢焗住唔知咩原因到咧，佢会。恶高个头喷多啲， 向上 向上喷， 系 系啊， 向上喷，向下喷， 系啊，即虽然你话最好唔好喷啦，但系 咁你冇得吞嘅，你个烟系咪边度喺个毛孔度排出嚟咩？ 系啊，唔系嗰阵时有套港产片咧，好古怪噶， 我知道你讲边套，许冠文 ，yeah， 系啦， 嗰套叫咩咧？ 哎呀，鸡同鸭讲啊， 唔系三个字噶咋，唔知同埋阿黄百鸣噶嘛，又系 佢系喺间屋企度， 系啊， 攞咗好似遮袋，即我哋 系啊系啊系， 插雨遮 嗰 跟住咧就喷落去， 吹落个袋度， 系啦一条条咁，有好多条，嗰啲砰砰砰咁， 叫咩快餐车定唔知乜系咪咧？ 一定唔系，我冇听过呢一套戏，快餐车 就记得咗，好笑噶，但系总之佢个用意就系佢话咧嘛，唔知佢系舅父嚟噶嘛，佢话舅父 喺内地嚟噶嘛，话 系啊呢度我哋香港呢度唔准食烟噶咁样，跟住佢就焗住喺个屋村里边咧，佢都唯有咧驳晒嗰啲气管袋咧，头先嗰啲遮袋啊， 我记得好似有。 跟住噴到出去外面咁樣咯， 即係有邊一個咧？ 有肥媽， 有肥媽， 有肥媽，有阿黃百鳴嘅， 係 黃百鳴就係要服侍阿肥媽嘅。 我唔記得啦，真 有啊，好笑嘅。哎呀，但係唔記得名喎，跟住 我哋有聽眾啊嘛，咁嘅聽眾你哋記得嘅話咧，就係喺個面書度話俾我哋知啊。 唔係，但係即係證明咗真係食煙嗰個所謂嘅禮儀咧，係真係要講究嘅。嗱，即係都已經俾人禁到山窮水盡啦。其實如果你仲唔再檢點啲，好慘噶啦。但我又明嘅，即係你如果話我喂未犯法。我仍然有权吸烟嘅， 合家欢， 合家欢，因为我讲咗快餐车嘅，所以三个字系咪啱啊？我都系三个字啊！ 如果三个字都啱嘅话，我都喺呢个时候想同你讲三个字啊！ 边三个字啊？ 恭喜你啊！ 无在心。何惧他？凭什么不繁衍去年烟花？我的他，如 在家，拿着哭泣的鞭炮，我庆祝一下。寒烟花，求什么？原为海心，怎么着下伤疤？趁雨天留在家，回味画中泼墨泼出了雨花。这么潇洒，令人太快看花。不要讲花非花，真作假。烟花非花，为何你见到落下，便自动自觉想到他？谁愿意放手？双手空空，怕会令人颤抖。谁话过放手，等于将拥有当独走？入了太久，舍不了过去， 舍不了过去， 也寄望一口， 也寄望一口， 内心或念旧，相识到了离去，都会挥挥手。这双手已放下了，可放低多久？外境都红叶铺。除了丹枫，不等我才飞舞，气压低，明月高，沿路虚空的景致，等也等不到。到古都怀旧好，无奈错局，不等我们修补，眼中花全是草，能为他一个人痛一痛也好。不管得失，亦难叫我放弃他，那懂得欣赏这古迹，这个偏执定然看不起洒脱，但昂直亦算好气质。谁愿意放手？双手空空，怕会令人颤抖。放手，等于将拥有当独奏。投入了太久，舍不了过去， 舍不了过去， 也寄望一 口，也寄望一口， 开心怀念旧，相识到了离去，都会挥挥手。无借口，不执着放手，否则只会更内疚。还是会放手，将心血挽救， 无谓看透， 有岁月垫后， 年月温风， 你亦用力。假使气魄未够，可以透一透。 有钟镇涛 B 哥哥同埋超峰烟花飞花。 嗱，今日咧阿祖咧喺呢个风头火势嗰阵时咧就讲咗共享猫咪啦吓。咁共享呢个字咧近年成日都用到啦吓。另外一个字咧都成日用到嘅就系 part time。 part time 系啦，我哋就嗰啲即系之前就话好唔道德嗰啲咧 part time girlfriend 啊， 好唔道德咩 ？friend 啊，有咩敢唔敢讲用啊？ 我够胆用噶，不过我惊佢货不对版啫嘛。 咁都应该会噶，田都有啊。 系咯， 最就 系咯， 即系货不对版咁样。诶、欸，啱啱最新咧，香港嘅网民啊，都几有谂头啊，佢就推出咗另外一个兼职嘅。 系， 但系我就想问下大家啊，如果有你觉得啊呢、這个系好定唔好咧？ 吓， 兼职乖孙， 兼职乖孙， 冇错。因为咧，成日喺度讨论啊，就话其实即系香港成日我哋都话人口老化啊嘛，越嚟越多老人家啦。咁啊，有阵时佢哋都真系需要嘅，即系有啲咩需要，即系譬如可能系睇医生有人陪啊，又或者可能都寂寞嘅。一个人住咁样啊，如果有人陪佢食下饭啊，啊，如果有人教下佢点样玩电脑啊，其实都开心噶、啊。究竟兼职乖孙呢一个新嘅工种啊，吓，如果要喺香港度实行，有冇市场咧？ 其实我想噶，我认真，我有时望到啲街坊咧，即系佢一把年纪嘅，咁有时真系好想同佢八下，即系倾下偈，或者系有时坐喺度食肆，有时你都会一个人食嘢噶嘛，可能你对面都可能坐咗一个你唔识嘅人啊嘛， 有人撩你啊？ 唔系，我好想 婆婆、啊、你个。算啦， 唔系 佢想撩人， 我想撩人啊，系啊， 点解要咁做啊？ 我想阿 阿天想聊，好似一个戏名咁。 吓，唔想睇呢套戏。 我唔系聊啲后生，我讲紧系公公婆婆，因为即系我哋好多时做完节目咧，做完嘢之后咧，去食嘅都系下午茶时间咧。咁屋村又老化咧，咁好多公公婆婆有时坐喺度，大家同即系咁有缘分坐喺一张台度，咁。不如大家唔，佢又唔会拿手机嘅，咁我又唔想拿手机， 咁你就会 即系我好想，我惊人哋唔肯讲 啊嘛， 我想同佢倾下偈，我认真。 可唔可以借钱俾我？ 唔系借钱咧，即系话啊，可唔可以讲下即系佢一啲，即系佢呢几十年人生咧有啲咩经历？我真系想同佢倾下偈，我认真。 然 后 翻到屋企就冇同佢阿妈讲嘢，亦都唔理佢阿华， 系啦，个仔女亦都唔理佢， 系啦，佢就净系同人哋啲阿公阿婆倾偈。 唔系，即系我系想若出心系想 我咪冇试过 啊， 冇试过。 我好惊人哋拒绝我，我惊人哋觉得我奸，即系唔知想啊氹氹嗰啲咩嘢咧，我又。 都似啊！ 我又唔想有啲咁嘅感觉。 我惊啲职员见到你都会阻止你啊！你系咪想下一个问佢要唔要帮你个孙祈福啊？ 嗱， 你似喎师奶咁。 嗱，我试过一次坐喺一间食烧腊嘅茶餐厅里面，咁咧对啱咁啱咧对面咧有个婆婆，佢同我即系因为佢哋唔可以一个人霸两张台，即系嗰个位噶嘛。咁啊就安排咗个婆婆坐一齐坐对面啊咁。啊！我婆婆就主动同我讲嘢，啊，唔知讲开乜嘢嘅，总之就聊开倾偈咧。咁我继续喺度倾，佢不停咁讲晒佢啲嘢俾我听咯。 哎呀，佢哋真系嘅，因为阵时佢哋一开始讲咧， 删唔到掣， 系啊，我好乐意又听佢。 有啲嘢真系讲得好动听，佢哋嘅故事咧，即系哇，想当年一讲翻嘅时候咧，嗱，我就即系少，即系喺呢啲嘅即系咁嘅机会，有呢个冲动想做。但的士司机咧，有阵时啲大佬咧，其实都真系上咗啲年纪噶嘛，佢又会真系好乐意同你开始咗个话题，咁大家都在喺架车入边啦，你又开始咗，咁咪大家一齐倾咯。 佢公众啊，真系几闷嘅， 系 啦，即系佢唔听心机或者唔识听歌嘅话咧，即系咁佢就会选择同乘客倾咯。 咁你呢个兼职乖孙有冇做啲咩噶？ 佢咧就话有好多 嗱，第一时间咪有冇钱啦？ 有钱嘅。 但系我头先明明好想同人倾偈嘅啫。 系啦，唔紧要。我 头先我出心咁想去 就，而家就出钱啦。 我哋讲下。有新聞啫嘛，首先咧就咧，即係香港有網民啊，就提出咗呢一個行業 O 唔 OK 咧？佢就話每個嗱嗱講咗個工種先啦，包啲咩服務？佢譬如佢會話有電話 plan。 电话 plan 咧就即系教你点样用电话，教你点样用啊手机啊。 我以为打电话俾啲阿公阿婆。 唔系呢个重要噶呢个。 都可以，即系我系净系用电话同你倾偈，咁帮你解下闷啊，问啊慰问下你每日嘅生活啊。 但系你而家 系两样都有嘅， 教佢点用电话。 两样都有， 两都有 嘅。有啲咧就食饭 plan， 即系真系咧啊 陪佢食饭， 陪你食饭嘅。有啲咧就粤剧 plan。 哦，睇粤剧啊！ 你要去睇， 带佢去， 带你去睇，陪埋你一齐睇。 夜铺入落， 唔系咁唱噶， 系啦， 系啦。咁或者仲有好多嘅，有啲就可能系睇医生 plan 啦，有啲咧就系过节嘅 plan 啦。 喂，我睇医生 plan 我都有谂过呢件事噶，我即系又系谂住帮下人咧。我有时好多时啲家庭咧好忙翻工嘅仔女咧，家中老人家又冇请工人。 不如你开呢个生意啦！ 我真 系 有谂过， 你个样真系似系嗰啲护士咧，就系推佢出去轮椅嗰度， 又够大只嗬， 然后就问。埋佢銀行户口嗰啲 friend 咧，最後佢就唔俾個仔俾你噶啦，定係噶啦？ 唔使嘅，講緊咧，佢有講埋價錢噶，佢就喺度問啊，如果100蚊至到300蚊一個鐘。个价钱合唔合理？又或者可能咧，我就收你，我同你食饭啊嘛，嗰餐饭我就唔俾钱嘅。咁你请埋我食饭，我就陪你食饭咁样咯。 睇下嗰个公公婆婆系边个啦。 我觉得我试过啊嘛， 陪四叔食饭嘅就梗系佢俾啦。 即系两边都有啦，有啲就话我咁市侩噶，如果你想帮老人家，有啲咧就话诶都唔系，有啲嘅老人家，如果你有人陪佢食饭，佢个经济又负担得到，其实佢哋都会几开心。 干燥，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18点，升咗12点，成交金额4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3点，升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07点，升咗1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48.4跌咗2毫。中国平安67.15升1毫， 优泰科技 18.92 升了5.6，融创中国 42.7 升了2.4，碧桂园 13.6 升1.6，友邦保险 58.8 跌了4.0，中国人寿 25.35 跌了1.0，港交所 221.8 升了2.2。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802， 英镑 10.318， 瑞士法郎 7.928， 澳元 6.102， 加元 6.181， 新西兰元 5.421， 欧元 9.101， 每百日元对港元 6.88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4.97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1,715 点，升了18点，港金报 11,932 元，升47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282.85 美元，卖出 1,282.97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道方向，近住南湾道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就在中坎角道，告示打道西行去中环车多，龙尾市超域道，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在九龙区梳士巴利道来回方向，近尼敦道一段都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港城来回、秀茂坪道坚乐小学来回、大埔丁角路影如湾来回啦，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手下留情， 因为 We are a family。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他的首份施政报告，涵盖经济、房屋、教育、安老、劳工、创新和科技等方面，就算方向和步伐因人而异，让我们一起同行，拥抱希望，分享快乐。想知道施政报告的详细内容，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BB 啊，不如我们试一些刺激一点的东西。 好啊，那今个星期五你得不得闲啊？ 留意今个星期五由香港电台第二台禁毒常务委员会、保安局禁毒处全力推动的 Give Me Five， 我和你无毒同行者。 今个星期有曾志豪、阿 O 同埋佢哋嘅教练阿 Ray 玩好刺激嘅 BMX 小轮车。 咪先，你把声咁衰，会唔会系做衰嘢噶？系咪吸毒啊？ 傻啦 ，B B， 其实有好多更加刺激又健康嘅运动，我哋可以一齐玩嘅。到时听下你咪知咯。 丰收快活人年度巨献， 丰收私房菜。 这个星期我们会将丰收三宝食你落肚。 唔该，我想要蚝油捞面啊！ 哇，够入味！ 我嚟多个蚝仔煎蛋， 够香口。 发财蚝丝啊，唔该！ 我想发达好耐啦。 究竟曾志豪三个字仲可以煮到咩餸呢？ 详情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至五上昼10:00-1:00。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小姐，又是你啊，又要兜几多个圈啊？ 你认得我啊？ 其实你可以上网重温风骚噶。 哦，是咩？ 哎，你睇下，一揿咁咪听到咯。 啊，系，真系听得翻。 嗱，小姐，咁今日你要去边呢？ 唉，你兜到我重播都听完为止就得㗎啦。 救命啊！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喂，有一个新发明呢就推出咗。就呢本来呢佢就话呢係好益啲车主嘅。但我见到反应麻麻地。 唔係喎，係咪少人知呀、啊、我譬如我你哋两位同我讲之前呢，我真係唔知道。如果我係揸车嘅话呢，可能我都会试一试想拥有啊。 你肯定 係。 但佢嗱嗰个 几得意啊。 嗰、那个所谓反应麻麻地呢，唔係 係 啦，唔係话啲人呢唔知道所以就唔去用喎。而係呢啲人知道咗之后话，其实点解我用咁贵嘅价钱去做呢件事咧？咁样 咁我哋话俾大家知系乜嘢同埋几多钱？ 就系嗰个叫做新宿八达窿，系、 嗯、 啦。咩叫新宿八达窿呢？哦，系咪即系喺元宿嗰头噶大阪嗰度嘅？笑死人咩、啊？ 嗰、啊、个新宿系意思系话可以伸长啲，咁做咩伸长啲啊？咁就系方便你啲诶揸车嘅朋友都嚟嘅八达通。如果知五短即系好似阿祖嗰啲成日开埋门先可以嘟到嘅， 系啦。 话咧吓， 咁不论系。你入停车场又好啊，或者你去到嗰啲收费亭啊，要过隧道嘅时候咧，有呢个新宿八达通嘅话咧，就算你好似我咁啊，五短嘅身形啊，一样可以咧，要几长有几长啦、 啊。其实你唔好咁快自卑，你知唔知？如果你 自卑啊，我自豪啊， 系啊，你系揸你系揸特定车种嘅话咧， 单车、啊、 即系你就算系姚，你就算系姚明都分分钟你系要攞嗰个新宿八达通噶。 姚明唔使， 例如揸嗰、那个真系货柜啊，即系类似嗰啲叫咩啊？成个 高 咁高 嗰 只咧，因为我见过好多次噶啦，佢哋咧嗰个车身咧其实好高噶嘛。如果有啲商场咧，佢细心啲嘅，佢就会有分货车泊卡位啦，同埋有私家车噶嘛。但系如果入屋邨停车场咧，譬如我入青衣老家嗰度咧，佢冇分嘅，佢都系得一个普通嘅八达窿个位咧。我见过好多次咧，佢哋咧真系要开嗰道门，咁然后咧仲要成个人咧污咗半个身落嚟咧，即系因为佢两级噶嘛，你踩上去咧，佢先可以嘟到个八达窿咯。嗰啲嘢真系你如果有碌棍系方便啲嘅， 但系好多时咧嗰支自拍神棍出现咗之后咧，好多自己咧都自家去安装咗噶啦， 系啦。 咁何苦要用佢而家个新出嗰张？ 系啦， 我想问佢呢个新出嘅咧，系咪佢哋八达窿公司自己出噶？ 佢自己出过，然后咧仲要话呢一嚿水，咁咧成个手掌咁样。一二八 系 嘛？ 系啊， 我而家一嚿水添。 一二八啦， 系啦，但系仲要话冇储值额噶。 系啊， 咁里边系咪有一张独立嘅八达通啊？定要将自己嗰张八达通即系勾入去啊？定点噶？系 独立嘅，但系佢系冇储值额嘅里边噶。 哦，即系总之128蚊咧，就有一个新可以伸缩嘅八达通。 系啦，所以 可以令到大家咧就容易啲去do it 嗰个机啦。 系啦，咁所以我先见到啲人咧，即系所谓有啲耻笑就话，咁其实我买个自拍神棍，而家20蚊有一碌嘅喎， 太迟咧，佢推出呢样 嘢。系啊，会唔会即系会唔会已经太迟咧？咁样，咁但系嗱 ，OK， 佢系正版咯，好靓咯。 咁你我哋形容下嗰个形状啊， 佢好似一个手指公咁样，即系俾个 like 咁 样， 咁好好似靓 嘅。 橙 色 噶， 我头先你俾我睇嗰张，喂唔系，真系几靓，我会考虑拥有噶。 嗱，等先，佢我要收翻，佢咧就唔系话系咪真系官方出嘅？ 哦， 总之咧，因为佢而家咧就话喺呢一个，我就见到佢推出咗呢一个11月就嚟会推出嘅，佢真系咧唔系手指公嚟噶，系手掌嚟噶， 即系手掌好似手指咁样细， 即系好似 手掌 咁样。 系啦，我唔敢讲佢系咪官方啊吓，因为佢又冇写到咁详细咧。总之就话呢个咧就叫做可将八达通从手掌内取出作独立使用。咁呢佢里面就咁用又得，但係呢佢话呢128蚊呢就不设按金同埋储值额嘅。即係佢里面有张卡呢，但係里面冇钱㗎囉。佢、 okay. 就佢呢128蚊呢就有一支棍啦，同埋一个好靓嘅黄色手套仔咁样。 係 啦，咁但係个问题就係囉，咁点解呢我自己已经有条棍就好平十几蚊已经有啦。你会唔会太迟已经嚟呢咁样真係。 真 係 太迟我觉得。 係啊，咁但係就得意囉。我觉得而家佢就叫做可能靓仔啲囉。係啊，不过就后 都靓仔啲啦 ,128 蚊都唔算太昂贵。 佢系八达通公司同埋嗰间便利店呢一齐。 咁即系官网出嘅，即系官方㗎啦，呢次系嘅。 发售嘅。 我估又唔会掀起个热潮嘅。不过如果呢行到个方便嘅位都会 有人考虑下 嘅。我好衰，有啲网民话咧，甚至乎咧唔使买呢、這个伸缩神棍啊。 系， 佢话我用蚊拍嘅话咧，3蚊可以搞掂。 咁 又唔同，我觉得呢个就型啲嘅。 咪咯，蚊拍落部机度，其实都几型噶。 系咯， 咁样啊 嘛。真系有啊，撞你鬼咁蚊拍啊。 系啊，有真系有人咁用噶，我哋都试过喺节目度讲啦。 系咩？ 佢咪话佢知嘢太，即系佢呢支伸缩，所谓伸缩伸缩嘅百度咧，系太迟嚟咯。 我哋觉得太迟啊。 真系自己啲市民咧揸车嘅大司机大佬，自己都会谂个方法啦。 系啊，唔系，但系而家咪话会伸转伸百度窿噶嘛？ 系， 咁系咪都可以即系？成机 唔系啊，佢系最旧嗰种先至要换啫，我张都唔使换啦。 系啊，但系 你佢好嗰啲唔使换。 但系即系顺便讲下，啲人话新嘅百达窿唔靓， 我唔怕啦。其实你都系摆喺个银包入边噶。 呢个系限量版嚟噶。 呢个限量版咩？咩？呢个系供第一代租用版成人八达通用户更换， 系咪啊？ 哦，咦，咁又点会唔靓啊？ 呢个有啲人话 之前有个限量版系黑色噶嘛？ 其实真系唔紧要噶，你都系摆个银包入边，你平时会攞出嚟同佢自拍咩？靓唔靓都冇所谓。 所以咧，我而家我反而觉得咁样，除咗 推贴住 系啊，除咗推出呢个自拍神棍嘅八达通之外咧，我觉得佢应该推出咧就系八达通手袋咯。 点解呢？等大家磨嗰阵时唔使磨咁耐啦。 你直情个手袋就外置咗八达通喺你个底部嘅。 系咪名牌嘅先？ 乜都得啦，而家其实你 crossover 啫嘛，你试下嚟个 LB crossover 八达通啊！哇，我谂啲城中嗰啲名媛啊，不过好少再搭地铁嘅，佢哋又唔系噶，好多 OL 都用噶嘛。佢起码唔使真系攞个袋咧喺度死磨烂磨咧，本身嗰个袋就系有八达通嘅触感功能嘅。哇，你话几咁方便啊？真系 佢咪佢可以唔又唔使特登去个袋，咪个个都系嗰个袋系咪先？ 啲人中意啊嘛，啲人就系唔中意将个。八达窿咧，由个袋度拎出嚟，系中意磨袋啊嘛， 可能中意磨嗰个感觉 系噶， 所以你整咗个名牌，首先 L B 唔肯啦， 我觉得嗱，跟住就配银包都得，即系我哋啲男人咧，就即系小银包度咧，就咁反嚟嘟去嘅话咧，又系吹出呢个八达通银包， 嗯， 又系咁样嘟发嘅， 系， 迟早就八达通牛仔裤噶啦， 还点都系啦， 都 直直喺你手指就好唔好？ 净系喺上面磨，咪你怕未真系？ 可会坚决揭穿一个最深的秘密，谁答应让谁影清沉中某道裂痕，还是没起力成就最真的眼神，一起哭泣知我想你了解一切，也许都算笨。谁突然被谁认真，伤过种种自感，还是未找到语言去形容缺陷？只要问会吗？其接近吗？可以吗？可以吗？以为很近，可惜你是个人，可惜我是个怪物，仍在努力吗？相信他，相信他，我们很近，顷刻已是半生，顷刻已没法一吻，此刻有能力爱的。前面前极之丑，我都不转身。 也能幸福。假使我是个人，假使你是个怪物，接受吗？他变他，他怪他，我们幸福，顷刻也愿再想，顷刻也愿再约吻。啊，有事吗？不理他，不理他，我们幸福。 邓小巧，可惜你是个人啊！电话号码18723888，我哋 大佬嚟啦， 系啦。 可惜你是个好人啊，定系坏人啊？ 好想将呢首歌咧改少少个歌名送俾曾志豪啊！ 你讲啊！ 可惜你不是个人， 系咩？系 加个不字， 定系不是一个人啊？ 系 啊， 是一个人住有 系啊！嗱，今日咧，我哋都系好想同大家讲下咧，即系啊呢个的士司机 系。 其实点解咁讲咧？我啊真系啱啱睇到个新闻咧，我会尽量将佢修饰。然后将佢带俾大家。 好， 但系你嗰个好似小说嚟咁， 我真系觉得好似小说咁样嚟嘅，真系。 仲要系啲 嗱 ，OK， 譬如话大家有冇搭的士嘅时候，有冇遇过好好倾嘅的士司机？ 有， 好倾到个咩地步啊？会试过？ 佢俾佢嘅相我睇。 啊！我都有， 系 我都有试过。 佢俾佢嘅电话里边嘅 相， 我都有试过。 相我睇， 我都有试过。系啦，嗱， 嗰个系嗱，我嗰个经验系好开心嘅，系位女司机嚟嘅。 哇！ 系啦， 啲相点噶？ 嗱，呢格就重点啦，一定要讲。 啲相系点噶？ 唔香艳，一啲唔香艳。跟住咧，佢就坐咗喺架车度，因为我系第二次坐喺架车，佢亦都记得我，佢话我好似喺呢度接过你噶，咁佢喺我屋企门口啫嘛，咁都好正常啦。 但系佢特登。 系啊，边个佢啊？ 阿嫂唔会记得噶，边架车噶？ 系唔会记得噶，你都系上架车嘅啫。跟住阿司机大姐咧，跟住佢就话：我平时都喺呢一区度揸车噶，嗰样嘢。跟住就喺度不停喺度倾偈倾偈，佢又问下我做咩？我就话我做舞台剧嘅，咁我做舞台剧演员咁样。跟住佢就话：我都中意噶，我对舞台都中意噶，我好中意咧。佢就会即系打扮到好咧，平时好朴素噶。 佢跳嗰啲舞嘅， 佢唔系跳舞，佢系唱歌嘅， 唱歌 即系有少少似喺走廊歌手嗰啲 feel。跟住佢有阵时会唱下粤剧啊。各样嘢就真系着晒晚装啊，化晒妆 ，set 晒头 咁样。即系佢系黑妹啊，陈秋霞 就 系 嗰啲啦， 啲嚟噶。 即系你睇我一个的士司机， 系啦。 其实我系都系个。 跟住佢就俾埋，即系话，你做呢行噶，我对呢行都有兴趣啊。跟住大家倾得好开心，佢就俾埋佢嗰啲造型照我睇。 系， 哇，好开心啊！如果呢位姐姐你听到嘅话咧，一阵打18723888俾我哋，我再同你倾下偈啊。 嗱呢度咧，嗰个所谓好倾的士司机咧，嗱就咁样嘅。即系佢呢单新闻咧，我真系觉得匪夷所思。佢话咧有一个15岁嘅夜归少女， 15岁夜归啊， 系啦，咪咁都 吓、啊、都几。 你问阿田啦、 啊。哦，唔、啊、好意思，唔好攞个咁极致嘅例子嚟讲。 佢唔夜归， 系 不归， 系啊， 系咯。阿田头先听到嘅时候话，不如15岁好老噶咯。 系啊，好啊，15岁， 15岁呢个少女就话夜晚搭的士嘅时候咧，遇到个好倾的士司机、哦，个的士司机30多岁， 系 即系虽然大佢一半啦，但系都 但系算上年轻啊， 上算年轻啦、 啊。可能我哋话斋斜动人生咧，第三份工嚟 咯。咁然后咧就话佢哋倾偈咧就好好倾、哦，期间好倾到点咧？第一就竟然会问阿的士哥哥攞烟食。嗱、 哦， 你唔好斟酌佢15岁够唔够年龄食烟呢啲，真系 我 知你啦， 当听古啦， 算啦，当听古仔啦。 个别例子。 咁但系个意思即系话，大佬你好倾到问过的士哥哥攞烟食， 我哋咁话咁奇怪嘅，咁好倾嘅， 即系咁好倾。然后第二， 你好少可讨人哋一啲嘢噶嘛，即系你个仲要系一个车长系咪？ 唔系，我谂，因为譬如如果佢两个都系烟民嘅话咧，即系可能呢啲话，喂，有冇烟食啊？倾倾下，唔知，但系真系要好好倾先得咯。 酒吧咁啊， 即系落酒吧， 但系你搭的士嘅啫。 系啦，咁期间咧，第二好倾系咩呢？就系话咧，本来坐紧后座嘅，倾倾下咧，唔知佢有冇特登停车定点都话，不如坐上嚟前座啦。就邀请佢坐埋上嚟前座， 真系好倾 喎。系啦，喺个乘客位度倾偈， 可能系 有食烟， 可能系个女士主动嘅咧。而家啲15岁可以好主动。 系啦， 咁啊，你都试过 个方斌问我攞电话，我呆咗啊。 咪咁都系坐啫。 啊，咁系咯， 咪其实都系坐个位啫，主唔主动，无论系个女士要求定系个男人邀请，都唔系好大件事啫。 啱倾啊，开心啊， 啱倾，坐车头啫嘛。 喂，但系成日你都会系话，喂，就算一个成年人啊，一个女仔夜翻去你话喂嗱，大家一路保持通话，去到翻到屋企就打个电话俾我哋咁样噶嘛， 唔系咁我谂 安心噶嘛。 但我谂佢觉得如果佢会遇到危险嘅，就唔系坐车头或者坐车尾啦，而上咗嗰个车啦。 同埋惊危险嘅话，15岁早啲翻屋企啦。 系同埋唔会问佢攞烟啦，我哋突然间三个家长上身咁样，系啦嗱，唔系想批判佢啲乜嘢，咁总之因为佢结果咧就系阴功嘅，即系因为佢就 坐车头啦， 系啦坐车头，咁跟住就遇到一啲即系佢哋嗰啲无手无脚啦，咁呢啲后话就唔讲啦，咁我就系想讲个前话就系话乜有咁好倾嘅咩？ 系咯， 我真系有啲咁神奇嘅经历嘅， 哦真系有啲咁好倾嘅，我真系倾到嗰次，即系我头先话嗰位的士姐姐啦，我系倾到唔愿落车噶，即系两个真系天南地。乜咩都讲咁样开心噶， 真系噶！但系你喺度睇住个咪表跳，你都唔想落车 啊？咁又因为我挂住睇佢嘅相啊，唔记得望表啊！你哋啊，你哋有冇咁嘅经验啊？ 我想话咧，即系嗰个司机都会对你哋一个乘客咧都有个信心喺度嘅，即系对你啊，因为成部手机俾埋你睇， 佢喺车度走唔甩噶嘛。 都系，即系佢可以即系一拱开咗门就行啦，啱啱先？ 咁就难啲咯。 唔系咁，我个样就唔似你，我都算好人嘅。 系啊，我都试过，我有讲过嘅。嗰時我都遇到有個的士哥哥，佢俾部手機我咯，佢就話佢去周圍去行山，去嗰啲西藏、青藏鐵路啊，又登山嗰啲咧，佢又俾嗰啲相我睇咯，就話原來佢都試過去唔知即係嗰啲叫高峰啊、攀山啊咁樣咯，又攞部手機。不過我記得嘅，因為佢好似係認得我，即係佢知道我哋係電台，仲話你點唱唔知，我有講過嘅。 係 啊，嗱咁所以咧，即係其實今日想講啲咩咧，我就話見到呢單新聞，我就發覺其實的士司機就好多款啦，即係有啲突然間超好傾啦，雖然佢個尾又唔係幾好啊，無端端即係衰多口唔緊要，你唔好衰多手啊嘛。衰埋呢样又唔好啦，咁但系即系你有冇遇过一啲咧？你觉得好有趣、好难忘嘅的士司机咧？嗱，难忘呢两个字咧，其实基本上系可以有正面同负面嘅。你遇到一啲好开心嘅的士司机，猛咁同你倾偈嘅，当然又得啦。但 系 你遇到可能有啲好奇呢嘅，好怪嘅，瞌眼瞓啊，即系或者咧，即系兜错路啊，年纪老迈啊，或者唔知点解无端端上车又嚼你嗰啲咧， 或者嗰啲真系 都 属于难 忘 嘅。我真系我试过上一架的士，哇，真系臭到个地步咧。但你又唔好意思、啊，嗰种馊味我唔识点形容。咁我选择咗开窗， 系 咁即系我 一开窗佢就闹你啦。 但我起码我唔开口话喂你架车咁臭啊，我选择咗。开窗即系多啲空气流通下，咁大家都开心啊咁样。跟住司机就话：我开咗冷气，你做咩开窗？咁喺嗰个时候咧， 你话俾佢听好臭啊！ 我觉得咁样好似有啲冒犯嘅，我又唔想。 你话我鼻唔舒服咯，唯有。 唔系，我跟住好似最终我系话，我唔系我有少少感冒，我惊啲菌留咗喺架车度，你唔介意我开少少窗啦。 又 几 好 啊！ 吓，呢个大家都舒服。 我又记得有一次咧，上个礼拜嘅啫，我就喺金钟上咗架的士，跟住我通常个习惯都会咁嘅，即系上车我就会讲，即系麻烦你唔该去广播道啊，唔该咁样，我会讲麻烦你同唔该嘅，跟住咧就闩车门啦，司机咧就开始同我倾偈啦，佢就话。其实你好好啊，你好有礼貌。 系啊， 咁跟住我就话唔。 我有个女啊未嫁噶，你有冇兴趣、啊？ 又未去到个地步。我试过有一次去买凉茶，个阿姐想介绍佢个女俾我认识，系我试过嘅。你话你真系好好口、啊，我介绍个女俾你识啊，嗰个笑。 真系噶， 哎呀， 喂呢个得意 咯咩啊？可以下次再讲。但呢个司机大佬咧就话：，你好礼貌、啊。我话咁唔系咁，我都唔知点答，即系习惯嚟啫嘛。 系得个习惯。 系啦，唔该去边度咁，跟住就话唔系噶，唔系个好似你咁嘅，有阵时有啲人啊，好冇礼貌啊，好恶啊！嗰样嘢，就咁样，我哋就住呢个话题，就由上车讲到落车， 我又好到得意喎呢个。 我都试过坐个的士咧，我一上车嘅时候咧，都会同啊车长唔该，我想去边度咁样，跟住佢恶咗言。哈！好少人叫我哋咧，啲的士佬做车长 啊！咁啊，阿田系有呢铺人噶，佢、真系嗌得好尊重噶。 咁佢、就即系佢觉得真系受到尊重。佢话的士佬一个啦，点会车长啊？ 我就嗌师傅多嘅、通常唔系真系惯咗你大陆啲人都咁嗌咩都嗌师傅最稳阵噶。 我嗌司机哥哥嘅，司机哥哥唔都系咁样嘅。 有时系因为而家咧年轻咗啊，嗰啲司机大佬咧，咁所以一句车长，我觉得都系一个礼貌啫。 系啊，嗱一八七三八八啦，今日我哋想问下咧，你有冇遇过啲好？得意嘅的士司机嘅，咁譬如可能系特别好倾啦， 系 特别坐车啊，特别兜路啊，咩都好啦。 好讲程度去到边度咧？ 系啊， 司机大佬都可以打俾我哋噶吓，1872388系我哋嘅电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黄思娴报告新闻。中共十九大闭幕，通过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一齐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 大会通过的决议又提到，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至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今次是继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后，再次将领导人的名称写入党章。十九大闭幕，参加的2236名代表投票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计票结束之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宣布，中央委员会和中纪委已经由十九大代表选举产生。终审法院批准商学三子之中的黄之锋和罗冠聪保释外出，等候上诉。至于周永康未有申请保释，法院下个月7号处理三人的上诉申请。因为闯入政府总部东翼前地案，经过刑期复检之后改判监禁的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在较早时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律政司较早时透露，黄之锋以案件涉及实质和严重的不公平情况为理据，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分别为港台以及商台拍摄和主持节目，在事前未有征询前任行政长官及政治委任官员离职后工作咨询委员会的意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希望曾俊华可以同其他政治委任官员一样，在离职之后尊重制度。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又说，相关的咨询委员会主要希望平衡公众对于离职之后政治委任官员的期望，以及考虑他们的工作权利。整套制度没有法律基础，亦都没有惩罚机制，并非违反了就要检控。相信离职官员会尊重制度，不过主动权在于当事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到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15点，升咗9点，成交金额46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3点，升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07点，升1点。跟住系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48.6。冇起跌，中国平安67.1系升咗5仙，优泰科技18.84升4.8，融创中国42.6升咗2.3，碧桂园13.52升咗9.8，友邦保险58.75跌4.5，中国人寿22.35跌咗1毫。港交所222.2是升了2.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4，日元113.35，瑞士法郎0.985，澳元0.782，加元1.263，新西兰元0.695，人民币6.631，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77。日经平均指数报21716点，升19点。港金报11932蚊，升47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2.36美元，卖出1283.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O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日都同你。 Give me five. 劳工处就快同香港中国企业协会合办青春事业创新天招聘博览会。 我知道，10月26号和27号在香港理工大学举行嘛，有很多内地和香港企业的空缺，啱晒有专上学历的年轻人。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好，到时带多几份履历表去见工先。 Made in Hong Kong， 每日食晏陪住你。星期一自愈厕所位，俾你发泄心情。 仲有食云全广州嘅食在康江。 星期二香港有你 Season 2， 访问香港精英。 星期三感动你金曲大比拼，你揀 Mimi 定 Alex 啊？ 星期四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 星期五娱乐一星期，白云全世界。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志刚、 超 B、 罗敏庄、 董敏妮、 麦雅智 ，Made in Hong Kong。 喂 Pe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今日咧，司机大佬大家好咧，想大家咧即系举下啲咧搭的士嘅有趣经历咧，有冇遇过啲好难忘嘅的士司机嘅？可能系因为佢好倾啊，或者佢手车好掂啊，咩都好啦。 系好靓仔都得， 好靓仔都得噶。头先嗰个对衬家仲得了嘅，真系几好笑啊！ 佢个女啫， 系我知啊，都好笑啊嘛。咁我见到咧，即系网上咧，有流传过咧，就系话咧，即系导演啊郭子健咧，曾经介绍过咧，佢搭的士嘅时候咧，遇到一个有趣嘅的士司机。 系 嗰个的士司机点样有趣法咧？就系佢喺车里边咧贴咗好多张咧手写嘅纸，咁佢影咗出嚟咧，譬如好似一张嗰啲茶餐厅啲 menu 咁样咧，贴晒喺度嘅，里边咧就用打油诗写咗好多香港发生嘅嗰啲热门新闻啦，同埋 IQ 题咁样嘅， 系 即系佢会列咗出嚟嘅。 我想问佢系贴喺 个乘客嗰个座椅前面咧，即系譬如你坐喺后座啊嘛， 座椅嗰、那个 后边背脊， 后边背脊，所以你会见到嘅。譬如咧。佢好搞笑，佢影低咗张相嘛，佢会咧将嗰啲咩新闻写出嚟，佢呢张都一两年前噶啦，佢就写住，譬如话四个小生去旅行啦，记者会上玩创新啦，谢四爆粗刮老增，收哥眼镜震一震，即系讲翻嗰阵时嗰单新闻。 嗱，又或者考过大家个 IQ 题， 系啦， 好嘅有一家三口去饭店度食饭，老豆就食叉鸡饭，妈妈咪咧就食。鸡鹅饭，咁你食咩啊？ 系啦， 系啦， 好搞笑喎、啊！ 好似一张茶餐厅嗰个餐牌咁样。 系啊，跟住佢咧又无端有数学题啦，五加三加二咧，即系减一五一零二二，唔知等于几多啊？ 系， 跟住又无端端同你讲话，法庭上的圣经猜一句歇后语啊，日落香残散却繁心一点，估一个字啊，咁样。 哇，系。 咁然后佢摆出嚟之后咧，你知唔知好多网民都话咧，我有搭过呢架的士啊？ 系， 佢话咧估中咗咧。请佢食一嗰粒珍宝绿啊！ 哇， 好好笑噶， 系 啊，好好笑噶，即系有啲就话会遇过，即系会送粒嘢俾佢食。 我觉得呢个好， 呢、這个过瘾， 因 为 咧佢咧又唔需要咧，就真系咧主动聊嗰、那个乘客。 系 咁乘客咧又觉得坐车途中又唔使闷喎， 系啊， 咁可以同聊下，即系譬如嗰个司机既然贴咗，仲可以你自己主唔主动聊佢啦，系啦， 我都同埋嗰个系佢嘅工作范围。但佢系花咗额外嘅心思，希望大家坐佢架车都开心。 佢肯定会换噶啦。 我试过有一次， 我谂会换啊！佢呢个都两年前嘅新闻啊嘛。 今晚潮流咁啊都，我试过一次咧，就架车系可以唱卡拉 OK 嘅。 哇！ 系夜晚黑。 你几时嘅时候啊？ 真系有十几年前啦吓，嗰阵时咧就系一上咗车咧，佢就喺度播紧嗰啲演唱会版本。 哦。 咁咧就喺佢哋嗰个倒后镜度嗰阵时，未可以睇到啲电视嗰啲嘅。我想一上车嘅，哇！喺司机卡拉 OK 咁样，跟住就话。系啊，一唔一齐唱啲啊，跟住就问你想唱咩啊？ 佢知咩边啊？ 咁跟住我就话唔使啦，你照播就得，小心揸车啊咁样。因为嗰阵时我记得系夜晚上车嘅，即系可能饮咗两杯咁样。但系咧，你喺架车度，佢真系有 M V 喺度播啦，有嗰啲歌词卡拉 OK 有字喺度唱啊，就话咧，你真系睇下明明好似，好似好尴尬咁，都忍唔住你我再次相识，自己都起两句咁样嘅会。 俾佢播放嘅，唔系斋音乐嘅， 唔系唱嘅。 即系有歌词睇， 佢会唔会激动得 得滞噶。 我又冇啊，即系大家一齐哼两句咁样，几好啊咁 样。系啊，所以睇下你有冇遇到啲咧好得意咧、有趣嘅的士大佬啦吓。电话号码1872388，电话旁边你系 李生。 Hello， 李生。 喂好。 Hello， 李生你好。 系啊，风趣快活人。 系，星期大佬大家好，系啊，李生，有咩分享啊？ 唔系，我大家来都大家搭个的士啦，系咪先？搭的士梗系赶时间噶啦。 系。 咁我一次搭的士咧嘅时候咧，上去咧，咁我谂住一收里边好紧张啦，好紧急啦，同埋啲小朋友一齐搭车咧。吓。上嘅时候咧，我发觉到，你好似佢推住去泰国咁样。 唔系，你冷静啲先。就唔好吞咁多口水，你慢慢讲。 点解好似去咗泰国咁样咧？ 系啦，唔好咁激动。 咁咧上车嘅时候咧，个的士前面咧 系 有个四面佛嘅。 四面佛都好多人有啊，而家系。 咁跟住咧，佢黐晒好多。唔同嘅钱币嘅喎， 吓 哦， 吓咁跟住咧，你嗰个的士司机咧，其实就好安静地咧揸佢嘅车，啲人又大件啦，咁变到你去到嘅时候咧，上个车嘅时候咧，你觉得好似上个车好庄严咁样， 好庄严，呢个气氛好严肃咁样系咪？你会觉得 好严肃 咁，但系佢手车点先？ 嗰啲钱币咧就唔系净止香港，好多个国家嘅钱币咧喺度黐晒喺度噶，黐 可能咧佢兜咗唔同嘅乘客咧，可能都人诶，即系会人哋会见到，譬如酒吧都会有噶嘛，唔同世界各地 嗰啲纸币咩都好啦， 嗰啲世界唔同嘅诶钱币。 你成个过程里边咧，你都留意睇下出边，哇！呢个咩国家？呢个咩国家？咩国家？ 系 泰国百名当四面佛咧，跟住到时候咧，差唔多15分钟你落车噶啦。 哦，但佢中间有冇同你倾偈啊？或者有冇啲咩其他嘢噶？ 佢好严肃啊！ 佢好似个佛咁样噶。 如果系佛嘅就唔收钱噶咯，与佛有缘喎，慈悲为怀。 你要拜佢 嘅。系啊，即系咁，佢有冇播埋嗰啲梵音啊、乐韵嗰啲有冇啦？ 有啊！ 真系播嗰啲嘅。 可能咧都 系 几一个热衷嘅宗教朋友啊！ 哇，你唔好喺嗰度食鸡髀添，我话你听。 哇，真系好劲啊！呢个人咧，即系佢简直要带你去一个庙里边咧，喺嗰度。 唔系，因为李生 心灵啊， 李生直情话上到好庄严嘅感觉。 咁你俾钱嗰刻咧，你有冇同佢讲话？施主，你嘅香油 钱系啊，有冇钟俾你敲啊？ 我入咧，可能我额外俾多啲佢添啊。 系啊 ，OK， 所以呢个就系遇到一个好有宗教色彩、气氛比较肃穆嘅的士司机。 系啊， 系 OK， 好，多谢李生， 多谢 OK， 唔系系好多神像嘅。我的确都见到而家的士大佬系好多嘅。 我试过见到一个咧，即系佢就话有唔同嘅货币啦。李生就咁讲，我见过咧系有唔同嘅宗教背景嘅。 点样？ 例如咧，日本啊，你咪去啲庙宇咧，咪会 嗰啲护身符 系啦，咩嗰啲护身符嗰类嘅护身符有啦，佛有啦，观音有啦，同时间嗰只 Winnie the Bear 咧都系喺隔篱嘅，真系乜嘢类型都有。我见到即系满足所有大家嘅需要。 Winnie the Bear 应该就系佢女朋友逼佢摆嘅， 系啦， 就系佢嘅护身符。 你佢嗰啲人陪佢， 我明我明。 我觉得而家隔篱都可以问下我哋嘅听众噶啦。我见过最多嗰位司机喺佢个胎盘前面有17部电话， 哇，十七部啊！ 十七部我有影低到相嘅，我系呆咗嘅，点解个感觉好唔安全？ 系啊， 即系咁睇唔开喂。 咩？点解咁睇唔开啊？ 咁十七部， 唔系佢只眼睇唔开啫， 系 睇唔到咁多啫。 系咯，即系哇，十七部电话我数住啊，影咗相啊， 咁跟 住 咧， 佢其实遮住噶咯， 又未到遮住。 排咧，我想问。 就一排啫，由打横咁样排过去。但系首先话佢要十七部电话都几大投资 啊，好大投资啊！ 我觉得系若步步都喐噶。 点为之步步都喐？ 即系步步都开啊！意思 开晒嘅， 我又唔见佢每一步都喺度不停闪灯嘅。咁我估应该系开咗。如果唔系你冇开，你摆个电话喺度， 其实佢大生意嚟喎。 定系佢即系有17部电话系留低咗喺佢个车嗰度，等啲人翻嚟执。 就冇收，咁佢个挡风玻璃就嚟爆啦，应该。OK， 嗱，1872388，第二位朋友 ，Hello， 你系卢太。 喂， 你好啊，卢太，司机大佬， 系你好， 系啊， 系啊，我好想分享一件事咯。 请讲。 嗰件事其实我每次同人讲嘅时候，我都会喊。 系啊，点解？ 因为嗰个系一个好好嘅司机。 系。 咁其实好耐之前噶啦，嗰个年代都系未有手提电话啦。 系。 咁我自己初出嚟做嘢，当时我喺大围嗰边。 系。 咁我有一日放工咧，其实我就要去长沙湾睇医生。但其实咧，嗰阵时我自己嘅经济都好差，咁我就真系咧，只系够钱咧去搭咗程火车，再转地铁，跟住然之后我就再睇医生咁样嘅啫。 系， 咁其实睇医生嘅钱，当时我都冇带起身，因为即系我入咗男朋友喺长沙人地铁站，咁佢就带钱同我睇医生。点知嗰日咧，原来大围火车站火车坏咗，咁我点算咧？咁我就搭的士。 搭的士嘅时候咧，咁我上车嘅时候，咁我就即系佢问我去边，我话去长沙湾，但跟住我谂下我唔够钱喎、 哦， 于是我就问司机，我话我其实而家身上得咁多多钱，得十几蚊咋，咁你可以喺边一个地铁站摆低我，你就摆低啦。咁个司机当时咧，佢就好好，佢就问我你去长沙湾做乜嘢啊？咁我话我好唔舒服，我要睇医生。我约咗男朋友喺长沙湾地铁站咁样咁。咁我话你摆喺深水就得噶啦，可能九龙塘地铁站嗰啲咁得噶啦。咁但系个司机跟住咧，佢就冚旗。咁、之后嘅时候咧，佢就话得啦，嗱，你总之你预翻几蚊，你够钱搭车翻屋企。 系。 咁你俾十蚊我就得啦。咁佢就一车车咗我去长沙湾地铁站。 哇！你个屋企喺边度啊？开头出发嘅时候。 我喺大围。 大围 啊！ 喺大围买车 啊！长沙湾。 系啊，咁好远。咁我跟住咧，我话。即叔叔你唔好走啊，你唔好走、我跑落去地铁站搵我男朋友，我攞钱赚返嚟俾你。咁个司机佢话得㗎啦，我都穷过，我都知道穷嘅滋味咁样。咁个司机真係好好囉。咁、我跟住我跑落地铁站搵我男朋友上返嚟嘅时候，个司机佢真係走咗啦。 即 係佢真係做咗件好事。 佢私恩就莫忘报。 佢 真 係想帮人，佢感同身受。 又好衰就冇记性，唔记得都记低佢个车牌。 但其实都好好噶啦，你其实可能你再揾翻佢咧，佢都即系反而有啲唔好意思。系佢希望就大家 帮到你， 帮咗你就算数。 唔系咁，佢又得人因果千年记啊！ 我听到起鸡皮啊，真系 系啊，系难得噶，真系。 即系其实咧，好多啊！我估咧呢个司机叔叔咁好人咧，你讲紧都即系一段年期之前啦，可能而家佢发咗达噶啦，佢有好多架的士， 好心有好报噶啦，应该 有好报啊。 好人有好报， 系啊，所以呢个就系当年你遇到嘅一个好心嘅的士司机嚟， 系啊，真系好好。OK， 我哋正面要赞多啲。OK， 多谢啊，卢太， 多谢卢太，拜拜。我有一次咧就冇咁好心，即系未去到个程度咁夸张嘅，但系咧 你又俾翻钱嘅的士司机， 你有冇试过叫司机慢慢行啊？ 即系唔好揸咁快。 系啦，佢会唔会听你嘅？ 首先咧要讲呢三个字系好难嘅，唔好咁快，唔该。 系 我系惊嘅，因为通常系一定系揸得好快噶嘛。即系你讲呢句说话，好似喺度挑衅佢咁样咧。我有试过噶，即系我真觉得太快，我好惊。 因为我嗰次咧，我就唔舒服。咁咧，我就系即系上车，然后同佢讲话，我要去急症室咁样。咁跟住佢车我啦，然后咧，由于嗰下好唔舒服咧，你系好惊会呕出嚟啊。咁所以咧，我系几乎面容惨白咧，就嚟双眼都发泪水咁样，同佢司机，你记得慢慢揸。我随时会呕啊，咁样。 但你要去急症室喎、 啊，系我要 慢慢揸咧， 但系冇办法，真系冇办法。 又急症室又有错误， 系咪？但系佢真系好好，佢一听到咧，同埋我谂佢见到哇，真系好唔对路喎、啊， 你 快啲做大戏咁样咧。 佢担心你呕落。 系啦，咩都好啦，佢真系好慢啦、啊，兼且咧嗱，有啲位咧系佢要用心先会揸到嘅。就係、是、嗰個上落嗰啲薄咧，平時嗰啲就咁壓啲壓噶嘛，可能就撳去噶啦嘛。哇！嗰幾次咧，佢簡直好似自己揸車咁樣啊，如履平地咧，慢慢壓。哇！冇有冇事啊嘛？冇嘔到啊嘛？你好似人哋蘇德噶咯，阿哥你個樣。 最驚係你嘔喺佢架車。 我咪話咯，係啊，真係最擔心呢件事啊！ 你病位咁樣，其實都唔想接你噶啦。 你見到我慢，我慢，我同你慢。 係啦，佢就咪起碼都肯慢慢嚟啊！佢都慢慢嚟都 OK 噶真係。OK， 再聽個聽眾先，1872388，風 show 快活人阿 Q。 Hello， 早 晨 阿 Q， 你好， 系 啊，你好啊，话你把声好 Q 啊， 我谂大概喺四五年之前啦，咁一次我就好夜，我谂三四点钟咁搭车翻屋企，咁我咧就同我个朋友一齐搭，咁个司机咧，你个样见到都已经 feel 到佢应该系好好人嘅，咁我就去车啦，咁跟住就开车，咁佢就话，我啊其实就唔系好自在揸的士嘅咋，咁我好中意同啲乘客互动嘅，咁譬如咁啦，嗱搭亲我的士嘅人咧，我都会问佢三条 IQ 题， 佢上车守规矩嘅， 真系好 Q 啊呢件事， 继续， 问你三条问题，咁如果你三条 IQ 题你都答中咧，我唔收你车钱。咁佢话我吓系咪真噶？咁好啦，佢问。 佢搏搏啦，先。 佢都话唔知再赚钱噶嘛，一嚟。 跟住咧， 咁我就话咁好啦，我有我同我朋友嘛，咁我觉得 OK 啦，咁有两个脑应该 OK 嘅，咁我谂我你问啦，咁样，咁佢就我记得印象中三条问题，其中一条咧就系佢仲唔系话 IQ 嘅第一条，佢就话你知唔知道英国嗰个王妃威廉王子同嗰个王妃结婚嘅时候，佢嗰条婚纱后边个尾裙嗰尾摆嗰度系几长啊？咁样， 哇，啲常识题， 我话好 specific， 咁我可唔可以上网 search 啊？佢话。 你揾唔到噶啦。 点会啊？戴安娜王妃 唔系戴安娜威廉啊？ 威廉王子嗰个，我唔 系即系海蒂啊。跟住咧， 咁样做啊？你用咩做准准则？咁佢话嗱，我讲完之后你就答案之后你就会好服噶啦咁样。 哦 ，OK。 咁跟住咁我 search 完咁轮啦，咁我知唔知讲咗个答案？跟住佢就话嗱，唔知根据唔知边度边度网嘅官方嘅答案就系乜乜乜啦咁。跟住我话系咪噶？咁跟住即刻 search， 咁又真系系噶。 哦。 你当唔当我啱？因为我记得好似印象中系争0.0几咁样，好少。咁佢话我当你啱啦。 好少。 咁第二樣我記得佢就話問唔知蛇酒唔知咩嘢酒係用咩整出嚟嘅咁樣，即係問咗類似呢啲嘢。咁跟住就我哋答中咗嘅。咁第三條咧、 okay. 我就唔係好記得真係 exactly 個問題啦。咁總之就我哋都掹聽邊答中咗。咁跟住咧咁我話咁你 兩勝一負喎、 哦。 唔系啊，都俾佢啱晒啊！ 佢都系啊，跟住我话你收唔收我哋钱？佢话咁啊，算啦，见你两个妹妹仔，我唔收你钱啦。跟住我吓你认真噶？佢话系啊，我都其实我又儿孙又大晒啦，我又冇乜即我又唔系有咩经济负担， 又 唔等钱使，帮人系啦，帮人顶间嘅咋咁。我话吓你认真个系啊系啊咁样，咁好啦，咁佢真冇收我钱嘅。咁我就问佢，我话你试过最长嗰程？真系有人答中咁，你系点样？佢就话由机场去沙田， 哇！ 你完全唔 起码200几蚊啊！ 佢真系，跟住佢就好搞笑嘅。佢就话嗱，我一个月先揸得过一间两间，都系 random 嘅。佢话如果你有机会再见到我，我会再问你问题噶。咁到时你答中我又唔收你钱啦。咁 好笑、 啊。咁我话你咁你其实如果你假设你一个月两间，你两间都冇钱收过咁。佢话系啊，不过个即系车主都唔会收佢，我怀疑佢系个车主啦。anyway， 咁佢就话我佢唔收我租金噶，我咪就好似自己俾咯。你哋答唔到嘅，咁我梗系会收你钱啦。答到嘅，咁咪当我遇到啲好心客咯。咁样，跟住系成程都成好开心，我哋倾得好开心。我真系觉得你嗰啲司机好得意啊，即系我想遇翻 佢。佢咩年纪到噶？系 退咗休啦， 我好记得佢叫阿南叔。 蓝叔50几岁咁上下，眼镜戴唔戴啊？嗰啲点样噶？冇啲咩特征噶？ 我记得就戴眼镜嘅。佢你一望上去好慈祥，即系你一上车你就知佢真系一个好好嘅老人家咁样咁嘅样嘅。 但我听你讲好似遇到啲神仙嗰啲咧，通常都系咁啊嘛。小朋友，我俾三个愿望你，你唔知答啱咗就奖个金斧头俾你嗰啲咁样咧。 我都以为，因为初头我都以为我系咪饮醉咗酒，我系咪都有俾钱？但系我有个朋友同我一齐，系同我佢冇醉，即系我哋基本上都冇醉嘅。咁但系我哋唔能够相信发生。呢件事咯，因为其实系唔即系你点都会收少少钱，甚至乎可能我知啊，隧道钱都要收啦。但佢真系完全冇收，跟住佢就话：阿姐，你见到我，你同我讲，你话我系南叔得噶啦，南叔个下次我就俾贴纸你啦，三条里面俾多条，俾多条。 仲有锦囊添啊！ 系啊，好好噶，佢好好，我觉得呢个真系最深印象。 唔系阿 Q， 等阵先，首先一嚟你冇逗号啦， 系啊，同埋你唔使唞气， 你唔使唞气，我哋都俾个叻你啦。喂，咁最后其实佢叫做。免咗几多钱啊？车资 系咯， 我记得系100几蚊嘅， 都100几蚊 喎。但系最后你50蚊都冇俾佢， 佢唔收啊嘛。 有话我哋想要，即系点都要俾，譬如隧道钱又好啦，点都好啦。佢话你唔好，我哋讲咗 agree 咗就即系同意咗就同意咗，唔可以话你同大家同意咗，你又推翻之前大家同意嘅嘢咁。 上一代嗰啲伯伯咧，即系会好坚持嘅。我讲得出就咗就 啦，好有原则啊！呢个真系。 最重要系叫我哋，你唔好呃钱呃来呃去啦，你哋快啲翻屋企啦咁样。 等先，阿 Q， 你同你个朋友，你哋系咪都比较青春可人噶？ 咁好难定喎，定而不过 自己觉得自己 我哋有啲礼貌，或者系即系唔系啲好麻烦嘅客，或者点样，所以佢先同我哋玩咯。不过佢又话讲过嘅，佢最长车程嗰个去即系沙田去机场嗰啲咧，佢话嗰个男仔系好斯文啦，都系好有学识啦，一个答即一个 tips 都唔需要佢俾，一问佢就。差唔多答到啦。 我呢个车好正喎，百万富翁呢个 系。 系啊， 所以我谂，如果你哋见到佢嘅话，你应该要同佢调侃下好噶。 我哋睇下我哋三个边个可以唔使俾车钱。 半夜三四点先遇到阿蓝叔。 佢唔系嘅，佢话佢 random 嘅，因为有时佢要透酸咁就唔得闲啦，咁可能会夜晚。但有时要酸翻学，咁可能佢晏昼就会揸咯。 蓝叔有冇人识你啊？可唔可以打个电话上嚟啊？啲的士行家可能都识佢啊， 好想同阿蓝叔倾下偈啊。 我今日问佢话你系港岛区多定九龙区多，佢话佢就冇定嘅，不过佢自己系住港岛区咯，咁所以我就谂 嗱，我机会大咗吓， 港岛区撞到机会大， 好啊好啊， 次次搭的士都。 希望做到个。 嗱，你又密切听住我哋节目，我哋咧就呢几日睇啱可以发散人咧，啲的士行家咧识唔识呢个男叔？ 系啊。 如果有嗰啲资料嘅，咁你听下我哋节目咧，话唔定可以空气之中相应啊，好唔好？ 好， 多谢你阿 Q， 好，拜拜， 拜拜。阿 Q 好厉害， 系啊， 我中间揾唔到针插入去嘅，真系 少少都冇啊。 系啊， 同埋咧，我哋讲完一句之后咧，佢大大力咧弹翻嚟一下，咁样咧，真系即系讲都讲唔到啊。 通常女孩子先可以做到舞蹈好嘅， 系啊，真系少女情怀啦。 阿 Q 我谂啊，更加反映啊，呢一个男叔咧对佢嚟讲好 系啊， 真 系唔知道会唔会我哋啲的士大佬咧，如果有听我哋节目咧，你又有听过你哋有个行家咧，就系呢个男叔。 答啱三条 IQ 题就唔收钱， 即系做几？似嗰啲神话传说嗰啲咧，行个狮身人面像咧，问你三条问题咧。 答案，答仲话系半夜。 系啊， 阿 周， 啊 啊、 你搭咁多的士都冇遇到男叔咧？ 冇、啊， 但系人哋少女、 啊。 啊，不过另外一个就斯文嘅男生咯，而家冇机会咪大咗咯。 唔系，但系我肯定，如果佢问我 I Q 题，我系一定唔识答。 系啊， 我 听 埋 打电话问功夫。 佢俾你上网 search 噶咯，已经唔系我哋大翻佢男叔。我问翻你一条新闻，你估真定假噶？ 你唔信啊？听我哋风中快活人嘅猜猜我是谁啊 ？OK， 好，听埋呢个听众啦。Hello， 李女士。 Hello， 早晨，李女士。 Hello。 Hello。 喂。 风中快活人。 喂。 系啊。 请讲。 我系姓李嘅。 系啊，你讲啊。 系啊，我讲又有一个系好好嘅司机，又有一个好恐怕嘅司机，两个司机好排除啫。 好啊，你好啊。 我讲好耐之前咧，我有个小朋友突然间喺街晕倒，咁、我喺度等紧巴士嘅，好耐嘅。咁佢晕咗咧，我又好恐惧、好惊，咁唔知点啊，又冇车冇剩啦。啱啱有个司机唔知点解驶慢车埋到嚟，啊，你咩事啊？咁你喺度做咩咁好安啊？我小朋友突然间晕咗，咁佢同我：啊，你唔使惊，唔使惊，我帮你，我帮你。佢嗱一声抱咗我小朋友上的士，车咗去医院。 系、哇，呢、這个好深喎、啊，呢、這 个。系咯 系咯。车完医院嘅时候咧，我又捧佢唔起噶嘛，喺个车度拖佢出嚟。佢话你唔使怕唔使怕，咁啊你慢慢慢慢等我嚟。佢嗱一声同我抱咗入去急症室。 哇！佢全套做晒， 因为成件事 全龙服务， 佢唔系净系讲啊，佢行动去做啊。 系啊，我又挂住睇住个小朋友，又挂住要俾钱。佢话你唔使俾钱啦，唔使俾钱啦，你搞掂我小朋友先啦。 哇！ 我今次个感恩啊！ 即其实可能最后佢都真系冇收你嘅车费， 冇收到， 系 即 佢真系好好心。 啊，嗰、那个叔叔可能就话你搞掂咗个细路先， 人命关天， 系 啊， 系啊，你睇掂个小朋友先啦，你唔使慌唔使慌。咁佢嘅出咗去，我啊猛掹钱掹唔知掹银包好掹乜好。 知道知道知道，系。 唔使惊嘅，呢啲钱 就 少少啫。 好啊， 咁系啊系啊，咁可恶嘅的士咧。 另外一个咧， 另外一个咧，啱啱呢个月唔知十号系星期一系九号嘅。 系。 咁啊，呢个恐惧嘅司机。 恐惧嘅系佢点啊？ 系。咁我由中山港翻嚟咧，我两个都把年纪啦，一个八十，我都七十几嘅。 系 系。 唔系一个九十，一个七十几。 系。 咁咧，我就中港同过搭的士过嚟，咁啊过香港嗰边太古城， 太古城， 咁啊咪坐上去，两个长者坐上去，一坐上去一转冇几袋去到红磡嗰度，我姑奶就睇到，哇，一路一出车，我司机好唔掂啊，我唔系吓， 做咩事啊？ 咁一路一路行行下，咦，一路睇唔掂啊，我两个又唔够胆讲嘢嘛，细声讲。讲啊讲啊讲啊，佢即系成个人趴个身落个车个嗰个车胎嗰度。 哦，佢瞌眼瞓嗰啲啊？ 系啊，好恐惧啊！咁个姑奶话：，喂，即系你讲嗰啲嘢提醒嘅，我又好中意问佢话，我车长思思啊，我你系咪好攰啊？咁好攰，你拍埋俾我哋落车啊，你休息啊啦。 系咯。 咁啊，佢话你觉得我点啊？咁啊，突然间喎。我话冇，我见到你好似好攰咁啫。 哦 ，OK。 哇，一路兜 都好危险啊嘛。 系啊，所以去到最后争啲就出事噶啦呢啲。多谢李女士先。 系啊，因为 佢就遇到一个好嘅司机，亦都遇到一个好攰嘅司机。 好惊啊！ 都系好惊嘅司机。唔系，我觉得下次可以提一提佢嘅司机，我冇钱俾。佢应该会醒㗎啦。你讲咩话唔系啊冇嘢慢慢嚟啦真 係。OK, 系安全之上下。 系啊希望你下次搭的士嘅时候呢都遇到一个有趣嘅司机。 嗯。 系啊我哋真係好想睇下有冇个 IQ 题嘅司机出现。听日再见拜拜。 拜拜。